任身地，井水沟系和味，逢圣诞我就串烧鸡髀，今年日笑笑到眼眉，中英周时斗大髀，街坊大礼都要预备，中央抽奖送大礼， 2018年11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10:09，咁啊，今晚除了小弟神驹之外咧，仲有兴旺诊啊，响树，继续咧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81912047 81912047130条线。各位益友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讲下你哋咧听日到底系会投票啊，唔会投票啊，抑或投俾边个啊？畅所欲言，讲乜都得嘅。你话投李卓人都可以打嚟，屌你真系！ 你可以打嚟， 李卓人本人都可以打嚟噶喎。啊，李卓人本人更加之可以打嚟啦，唔使偷听啊，我哋系无任欢迎吓。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咁啊，今晚咧就嗱，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报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噶，初时大致天晴，明日稍后渐转多云有雨，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咧转吹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及有几阵雨啊。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75%。咁啊，今晚就系即系呢个九西补选之前嘅。即系最后一晚啦，吓叫做吓 最后一个晚上啦。 系咁啊，我哋都即系好丰富嘅啲内容吓，即系关于呢李克仁啊，关于呢啲泛民啊咁样。咁啊，台湾嗰方面就选完啦，系咪？嗱，咁啊，即系呢一个蓝营啊就大胜啦吓，咁啊绿营咧就即系暂时收工啊，得6个县赢咗6个县市啦，系咪吓？即系反映 嘅嘢。 反映一樣嘢就係，喂，起碼人哋有個選票咧，可以有一個政黨嘅輪替，係嘛？可以用個選票去監督啲政棍。嗰啲政棍如果上咗台，佢做唔到嘢咧，嚇，或者做啲嘢啲市民覺得唔達標咧，喂，係可以啊，即係用個選票拚佢扯噶嘛。喂，香港 台灣人民做得好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即係嗰啲政棍啊，唔係掛住呢個反共嘅牌頭出嚟，啲人就要投票俾佢嘅。即系呢样嘢要学习我哋。 喂，首先咧嚟到讲啊，你话反共咧都有好多系流嘅，我发现香港嗰啲 即系佢讲系咁讲嘛，即系好多都系自己话自己反共，但系实质上咪好似李卓人咁样咯，走入中联办咯， 即系 佢沟通仲要唔拎翻啲钱咯。 吓、啊。你台灣咧民進黨嘢好興就話，即係話大陸嗰啲共產黨啊、五毛黨啊喺個網路嗰度， 一樣啊。同呢个泛民， 喂，同埋咧有一样嘢，我最大惑不解咧，对于民进党就系、是，喂，点解投你就系守护民主啊？唔投你就系、是即系咩？唔投你投共啊？喂，呢样嘢系好离谱啊！喂，你本身你已经系实践咗普选、民主普选噶啦嘛？台湾已经系一人一票选总统噶啦嘛？点样投你民进党就先至系民主啊？大佬，你嗰啲喂，你嗰啲论点同泛民一样咧？喂，仲有你依家啲僆仔后生嗰啲，喂。开始离弃你绿营，喂，好正常嘅、哦。当初你嗌台独嗌咗几多年啊？吓，我最知啊，陈水扁上台啦。陈水扁，你话佢嗰八年都系即系第一届啫，第一次政党轮替啫。好啦，马英九话咩？你嗰啲九二共识啊，一阵又乜啊？喂，你话唔中意啦，系嘛？ 咁到你蔡英文上台，你都未台独啦，噏咁多年得个噏字鸠噏啊，系咪鸠噏台独啊？ 已经成功台独，有冇推动过先？即系呢个系佢核心嘅政纲嚟噶嘛？ 喂，你即系鸠噏啦，系咪啊？你民进党话搞台独，喂，搞到依家都搞唔到嘅，喂，搞到最后咪又要睇美国佬面色，咁啊收皮啦，唔该，系咪啊？你点样搞台独啊？喂，我对呢啲民进党咧，唔好意思啊，冇乜感情嘅。有啲即系我见有啲本土派嘅朋友，即系对于民进党系好同情啊，即系话咩？我对呢个党冇乜同情，因为你讲完嗰啲嘢，喂，你讲完你自己都唔做嘅，咁你即系鸠噏啦，系咪？你有冇搞台独？ 咁你噏嚟做咩啫？ 系或者喂，或者你话有苦衷？因为美国佬唔准，咁你咪讲咯，咁你唔讲啊，唔讲即系你唔做啦。 讲入你数啦。 喂，当然系入佢数啦，啱唔啱啊？你民主选举产生啊嘛，你话搞台独啊嘛，选完上去又唔搞，一届又唔搞，两届又唔搞，咁你做咩啫？系咪先？你又靠台独呢张牌系食糊噶嘛，镬镬都系噶嘛，搞意识形态嘛，你搞唔到啦，系咪吓？有人话你支麦有回音喎、啊，哥。 咁系你搞噶嘛嗰边？你听我嘛，即系你放出嗰个疏泄问题咯。 唔系我似乎系点样 set 咧？请问系嗰支麦嘅问题系？ 知我你 cut 咗再打俾我嘛？ 我 cut 咗再打俾你啊，系可能会好啲啊。用啲最原始嘅方法，即系部电脑熄咗佢再开过咁啊，即系好翻噶啦吓。依家试下得唔得啦吓？熄咗条线再开过，睇下点样啊！依家再重新拨通当中噶啦，啊！陈兴往就变咗陈回音 ，OK？ 系好，好冇啲啊！ 依家好冇啲啊！喂，我听唔到有回音噶喎，唔知点解啲益友啊听到喎？ 我都唔知你啲，你话玩咗新嘅咩嘅设备嘅？ 依家玩新设 备，买咗又试麦试咗几个钟。 好几个钟咧，离谱嘅，无三不成几试一个几钟啫嘛。依家应该 咩人试咪试个几钟噶？ 试咪咁我系顺便唱歌嘛。喂，依家仲有回音喎、啊，冇分别喎、啊，啲益友话 冇计。 有咩方法咧？即系呢个问题要解决嘅、啊，如果唔系咧，好难听嘅、啊、个节目会。佢话我支咪就依然好正。但你支麦就有回音喎、哦，你支麦有回音，我应该点样 set 咧？ 我技术人员咧。 喂，你可唔可以转用？喂，不如我试下嗱，因为寻晚咧用电话咧就冇问题，我相信你个电话，不如我打俾你嘅电话。 玩电话睇下 Skype 得咯。 咩啊？ 玩睇下呢个 Skype 咯。 咩电话 Skype 啊？ 电话可以装 Skype 噶嘛？可以登入噶嘛？ 吓、啊，你试下用电话个 Skype， 如果最后咧呢、這个方法都唔得咧。就直头打俾你咪得咯，我哋呢个不嬲嘅山寨网嚟噶啦，呢啲台。 喂，我电话好似冇乜电。 唔系你电话咧，你可以一路充住电一路去。 你 iPhone 新嗰啲唔得噶嘛，低能啊。 唔得嘅，原来系。 你新嗰啲 iPhone 得一个头嘅啫。 咁你买个蓝牙耳机咧，为咗我哋本土 台。冇钱啊嘛，你又唔出粮，追打完咗追成年啦，年头追到年尾。 咩年头追到年尾啊？ 打边炉啊！ 唔系听日咪去食咯，我哋 咪暴你 啊！就系好啦，喂，依家转 你转头打俾我嘛，我搵翻移动先。 系咪喂？系咪转你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 嗰、 啊那个 account, 我拎翻个移动先。 你个 account 好得 ，OK， 你得就打，你得就你就讲 OK 俾我听啊。 好 啊。咁啊，各位益友唔好意思啊，请大家日稍作忍耐啦，因为咧呢啲嘅技术问题吓、啊，因为寻晚咧有位益友试电话咧，就反而冇事噶吓。啊就唔知點解 Skype 又有啲事，呢、這個都係相當抱歉啊，好唔好意思啊？應該尋晚我哋試麥嘅時候咧，都要試埋呢一個問題嚇，唔應該咁大安旨意嚇，真係抱歉嚇。唔緊要，不過咧，等埋興旺診，我哋就正式開始我哋今晚嘅節目嚇。佢有啲回音，係啊，依家我哋聽晚都可能會開未知噶嚇，未知開唔開，聽晚就。啊 ，OK， 咁啊，最新消息咧就收到阿黄浩明话，即系开我个名，屌够我唔紧要嘅，黄浩明吓，一阵间我哋先招呼佢啦，系咪吓，冇所谓嘅，大家呢个自由社会，你中意讲乜咧都得嘅 ，OK， 啊，有啲益友就话我开始有少少细声，我依家好唔好啲啊？依家系细声嗰啲，喺依家系咪好啲啊？嗱，如果好啲嘅话咧，就系、是、俾啲反应啊，吓、啊。依家咧就再拨通埋俾兴旺诊 ，OK？ 咦？ 嗱，依家似乎喂，嗱，依家似乎咧，嗱，我个音量咧就 OK 啦，睇下你啫，依家系，如果你都 OK 咧， 知我，因为我讲嘢我冇回音啊， 系， 你听你都冇回音啊， 如果你都 OK 咧，就系正式开始噶啦，吓、 啊，啱啱咁耐都唔系正式开始， 唔系冇所谓嘅，我哋依正式开始， 好好多啊。 好多系嘛，非常好。哎 ，OK， 咁啊嗱，今晚嗱再嚟多一次啦啊，因为咧要就翻嗰个 YouTube 咧嗰个 archive 啊， 即系到时 cut 咗前面嗰 段，系 cut 咗前面嗰段得 噶啦，唔使听你换麦。 系啦，如果你因为 archive 冇人会有兴趣听我哋换麦嘅，真系唔好意思啊。2018年11月24日晚上10:20，我哋今晚夜间热线正式开始。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咧，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 系， 咧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啊！咁啊，头先之前嗰段 cut 咗佢 ，OK 啊，当唔存在就得噶啦。 而家先系正式开始， 而家先系正式开始。头先嗰个咧系 rehearsal 嚟嘅。好啦，咁啊，听日咧就系九西嘅正式补选啦，系咪吓？咁啊，话说咧就有呢一个五短人之称嘅黄浩明咧，又喺度嚟夹我咧，即系佢惊我哋今晚咧开节目咧就唔屌佢。咁啊！依家即系我哋个节目咧个收视又比较高，咁佢咪喺度嚟夹下我哋咯，系嘛？ 佢开名夹你啫嘛！ 即系来而不往嘅非礼啊！系啊，佢开名夹我，咁我哋咪又开名夹翻佢咯，睇下边个有多人听咯。嗱，希望各位益友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将我哋节目 share 出去，俾唔同嘅人咧、唔同嘅朋友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嗱，今日咧就依个选举之前咧最后一次嘅节目噶啦，吓咁啊！希望今晚多少少人听啦，吓、啊。就拜托各位益友帮手啦吓，暂时依家咧睇到 Facebook 咧有820多位益友 ，YouTube 方面都唔曳嘅，有500多位，加埋咧1000多人到啦吓。希望各位益友帮帮手，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OK，、okay? 多谢大家。咁啊，见到咧呢个黄浩明啊，吓五短人咧就话李卓人听日就胜利噶啦，香港人重夺议席，就你老母你共产党收皮翻屋企瞓觉，谈铁牛翻乡下耕田。即系佢呢啲咪系重 复冇内容啊！ 喂，你黄浩明系重复翻花生台嗰啲咁嘅言论，即系你老屈阿冯剑基同阿谭铁牛去秘密会面啫嘛？呢啲系你有冇证据啊？ 直接讲， 你有冇证据啊？黄浩明，屌你老母！你走去嗱黎智英嗰个大宅嗰度啊，走去觐见啊呢个黎皇帝啊，就有相为证啦、啊。 有好多次添，俾东方影到。 喂，你多次去拜后拜会黎智英有冇咩事啊？屌、 這個、 你有冇觐见啊？捻样认唔捻认啊？柒头讲嘢，屌你老母！我嚟腰骨企得直过你啊！我哋有啊傲骨啊，你有咩？你有冇收肥佬礼钱啊？屌你老母，黄浩明。好啦，跟住又下边就提我名咯，哇，真系巴闭，喂，我排头位啊，你睇下啦，佢任你乜嘢仇思达、黄毓民、冯剑基、大公文会、方向报出尽饮奶之力都冇用，系咁先拜拜，我屌你老母啦，黄浩明，你啱乜捻嘢啊？首先，毓民就从来系冇支持过冯剑基参选，嗱、啊這個、呢个咧系好清晰嘅，你又夹硬将毓民拖落水，呢、這个已经系不公义噶啦，你系。罔顾咗事实噶啦，郁文讲明三不一没，又系不参选、不投票、不助选啊嘛，佢边有帮过阿即系阿基哥，佢系反对呢个李卓人系咪？好清晰嘅，但系佢冇撑过、冇帮过冯剑基助选、啊，仲有你咩大公文会方向炒埋一碟啊？你想点啊？跟住又将我个名，喂，我喺两位前辈面前我宣示什么？你乜将我名摆咁前做咩啊？离晒谱啊！你真系。 离间谂住， 你想点啊？系啊，你系咪想离间啊？将我名摆咁前做咩啊？做咩将我名摆上去？首先，根本我就不能够同两位前辈系嘛资深嘅议员吓、啊、相提并论，离晒谱嘅，即系将个名摆上去嗰样嘢点啊？捧杀啊！你想啊？屌你老尾，你真系戆鸠啊！你都黄浩明，快啲即系死啦你！即系点啊？我将你个名摆喺呢个陈老太、陈神棍吓。啊 呢、這个任贤礼同李汉奸之前得唔得啊？啲戆鸠鸠嘅你 真系，四大天王， 你唔系你摆我名喺度做乜捻嘢啫？咩叫我出尽饮奶之力啫？我几时有出力啫？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出力咧，我去同你选过。你老母你唔好选区议会啊！黄浩明话俾你听， 佢咩啊嘛？谂住和田村嗰边插旗咯。 屌你老母，你冇捻选啊！话俾你听，你唔好再夹鸠我，我同你选噶，话俾你听。我拿3000元出嚟做保证金啫嘛，攞十个街坊提名啫嘛，我落区选，叫啲益友帮我助选，我屌你老母，你又咁捻得戚啊嗱，做乜捻嘢啊？我你有参选权喎，唔好意思，你冇睇漏冇漏咗我喎，好似热狗咁数漏人喎，漏捻咗我喎，我都有参选权嘅，听讲系嘛，我都唔会俾人 DQ 嘅，我爱国爱港，唔好意思喎，听讲。冇咁得戚啦，你班友，喂大佬，你又仲有选举压力嘅？系嘛？你仲谂住继续去参选嘅？你唔好搞鸠我啦，啱唔啱啊？嗱，我话俾你听啊，做啲林少斌嗰啲唔好成日开我个名啦，好似好得戚咁。 仲有一个曹家超啊？ 咪曹家超唔参选嘅，你唔好理佢啦，佢发牙痕啫。嗰啲大把嗰啲无谓人啊闹我都冇所谓嘅。你出得嚟参选嗰啲咧，唔好夹我啦。你边个夹得我庆庆地？我真系参选嘅，话俾你听啊！你唔好选区议会啊！屌你老尾真系，你唔好夹鸠我啊！我怕咩啫？我去参选有乜问题啊？我唔选得啊！你 DQ 我啊？你负责做政治审查咩？屌你老尾都戆捻鸠嘅，唔好搞鸠我添！话俾你听，我就攞3000元出嚟去选，你点啊？讲嘢啊？屌你老尾，选得有几多票就系由市民街坊群众嘅决定，系嘛？你老尾真系冇咁得戚啦！你喺度嚟成日提住我做咩啫？成日提郁文做咩啫？啊，听住啊，嗰啲捻样啊，监听紧嗰啲啊，唔好再搞我啦！嗱，下年就系选举噶啦，你同埋林少斌啊，严重警告你，唔好再讲我喺呢个花生台。肥佬礼打本俾你搞几个办事处，屌你有乜使咁多钱捧你？你唔系衰，临尾衰我手上系嘛？你唔好再搞我啦，我真系选嘅，话俾你听，你唔好得戚啊！咩啊？ 佢有几个办事处咩？佢咩人嚟噶？佢好似普通市民嚟 噶，佢讲咩社区前进喺油尖旺区可以有两个办事处嘅，佢一个议员都冇，佢又唔系议员，佢系一个社区主任。唔拉肥佬拉俾钱你，边个俾钱你？你自己讲啦，交代下啦，不如柒头咁捻到办事处嘅你，好唔好听？你唔好功亏一篑啊！话俾你听啊，肥佬拉出咁多钱，肥佬咧真系出尽力饮奶之力嚟捧你嘅冚家产啊，同埋呢个咩黄浩明短人啊，捧你唔起啫嘛，系咪雷动有冇雷你啊？ 捧捻咗好耐啦，呢、這个咁短人， 雷动有冇雷你啊？雷唔雷到啊？捻样，连呢个陈大旧牌你后边你都输，你柒头皮。 呢个咁短人都算柒噶，有陈大旧帮拖啦，雷动帮拖啦，佢都系低 Q 落选。 雷动都雷你唔起，你个捻样。 喂，嗰阵时就系咩啊？弃你保皇啊嘛，新界西嗰边就系保你条卵样害咗李卓人啫嘛。 就系呢条卵样害啊，鸠啊李卓人。 咁都捧你唔起喎， 唉，只街中街真系 两个一齐食屎。 嗰阵时就系黎智英同埋戴耀廷出尽饮奶之力捧你冚家产啊，捧你唔起啊！你喺度夹我做咩啫？ 系只衰卵个卧底，你啲咁嘅人。 喂，好简单，你觉得我系冇作用嘅？冇影响力嘅，或者冇即系喺度个网度乱吠嘅，你唔好讲我啦，啱唔啱啊？屌你老咩！我真系去选，我唔捻好似嗰啲伍迪希啊、曾丽文咁样啊，咁捻系嘛温文尔雅嘅，话俾你听，屌你老母，唔好搞鸠我啦，话俾你听，屌你乜你咪喺度我喺个网度噏咯，关你捻事咩？啱唔啱啊？你柒头！你老母真系见到啲人就喺度吓人憎啊！你成日提住我做咩啫？我啲普通嘅市民，你成日喺度提我，提你老母咩？我又唔咧从政，又冇同你争钱，又冇同你喺度搲银吓，又冇同你筹款。屌你老母，你同你冇利益冲突噶啦，捻样！你快啲翻去托阿肥佬礼个大脚啦！咁捻扑街嘅人都有嘅，冇捻提我啦，黄浩明！屌你老母！啊、今天不是主要招呼他，不要讲他，浪费时间。 不是，我想说一件事都挺好笑的。 是什么、 啊、就是我今早有听这个花生台，不是监听的，经常听这个大奔凡陶君衡屌鸠欧乐轩。 是怎么屌呢？ 欧乐轩叫人不要屌票。 O K， 土军行屌屌佢咯，咩屌屌啲鸡屌啊！ 唔系土军行都已经系鬼拍后尾枕噶啦，就叫阿李卓人招认咧，话佢有撑过外佣居港权。O K 嗱，咁啊，你一阵揾翻出嚟，我同佢倾偈嗰度好似有叫你听过，你一阵有时间帮我查一查，我一阵播片嗰度想播，因为我揾漏咗。 因为即系土军人好捻风趣呢排都，第一单风趣就系爆咗黎智英俾钱佢，即系俾钱佢个翻 交租啊， 系啊，之后系咁自爆。 咁佢同阿谭德志都系呢个泛民嘅，即系英力哥嚟噶啦，泛民嘅 屌叫大队长， 大队长嚟噶啦吓。咁啊，即系我呼吁佢哋唔好再提我啦，唔好佢有乜好提啫？好得戚咩你哋吓？系咪好得戚啫你哋？啊屌你老尾真系！好似好撚過癮咁樣，你成日提我做乜撚嘢啫？我喺度講嗰啲嘢，喂，我有邊個論點？我覺得講錯咗嘅，你咪駁翻我個論點咯。你淨係個提我名把撚啊？ 唔係啊，咁你係支持外佣居港權啦？ 喂，你係啊？喂，陶君行都講過話係噶，佢都話你李卓人係啊，係我支持外佣居港權就要認啊嘛。呢個係陶君行講啊，大佬喺佢嗰個節目嗰度。戆卵鸠啊，大佬！我哋讲你冚唪唥系有证据嘅，你净系提我名把卵啊！你想点啊？杀卵死我啊！不知所谓啦，一讲下呢个李呃人先。李呃人咧就最近咧出咗啲 promo 吓，就揾呢个苹果日报啦，当然系就唔知系咪构成呢个选举广告嘅。希望咧选管会系正视啦，系嘛？即系呢啲咁嘅媒体， 即系咁样扮专访，但系纯粹宣传佢嘅人， 就日日咧帮住李卓人告急。就全城高急，人人自危，其实就是李卓人你自己自危啫嘛，关我哋卵事啊！就话仲想香港大陆化咁样整个标题啦，香港大陆化咧就由你李卓人咧率先咧发起嘅，唔好扮嘢嗱，因为我哋有晒证据嘅吓，揾晒你以前讲过嗰啲咁嘅一言一行，讲过啲乜嘢嗱？你2011年7月28日当阵时咧，香港咪派钱嘅 ，OK？咁啊，职工盟嘅李卓人就表示，派钱俾新移民引入资产审查系一种歧视，你有冇搞捻错啊，李卓人？吓、啊，跟住2013年11月1日，你讲乜捻嘢啊？佢话我哋认为家庭团聚系国际基本人权，并支持维持以家庭团聚为目的嘅单程证配额。你讲得好清楚，你系支持嗰班友落嚟家庭团聚，你系同林郑月娥今日所讲嘅嘢一模一样啊！你有咩分别啊？林郑系咪话要支持嗰啲人嚟？落嚟家庭团聚系人权啊，系基本权利啊！你当日所讲嘅嘢系咪同今日林郑所讲嘅一模一样啊？李卓人扮乜捻嘢啊？你喺度嗱，跟住又话咯，呢个李卓人咧就认为，自从2004年政府实行居港7年嘅限制咧，即系攞综援啊，佢就话申领人数咧就不跌反升。他就认为显示居港年期的限制和申领综援的人数是没有直接关系，他就说那个判决就强调基本生活需要，相信并不会延伸至其他利益，因为当时法院就判决了、啊、即是取消这个呢、申领综援需要居港7年的限制，他就说呢、这个是好事来的，这样我屌你老母了李卓人，你这么懒惰啊，你手指咬出就不咬入，专帮新移民，那就怎样？你去这个天水围选区议会，你选到吗？新移民区啦，你选到吗？蛤？启程村、德朗村新移民聚居地啦，你选到吗？你有票吗？最想香港大陆化的就是你班撚样，成日以为引入啲新移民落嚟咧，你啊源源不绝咧啲选票，人哋唔投你啊撚样，屌你老母！跟住2014年1月30日又讲咩呢？李卓人就话，政府早前估计港人在内地有167万子女是错的，应该少于8万，就支持家庭团聚，认为是最基本的权利，希望政府加快审批。这些是全部你讲的，喂，我所讲的全部是有证有据，大家 Google 呢，你 call 出来是查到的， exactly wording 是查得到的，他有讲过这些东西。喂，哪个才是最想香港大陆化？是你李卓人这帮懒样泛民左交，一直就强调呢个85个配额咧系家庭团聚，系国际基本人权。你讲乜捻嘢啫？咩仲想香港大陆化啫？最想香港大陆化咪呢班冚家铲咯？ 以人权为由引入大陆人为实啦嘛，咁李卓人。 你唔单止引入大陆人，你仲引入埋啲外佣居港权，谂住跟住又唔捻认。我屌你老母啊！李卓人，你做咩捻嘢唔认啫？够胆做你够胆认啦，啱唔啱啊？ 喂，阿冯检基喺个选举论坛问你几次都唔认，之后陈海欣都知道呢个有问题，都问你，你又唔认， 又唔认噶。喂，你抄到未啊？嗰段片啊，陶君衡嗰段 揾唔到啊！你冇好似冇声俾我啊？ 我好有声俾你噶，你抄一抄。 你声俾第二个啊？ 吓，唔惊，唔紧要啦，我喺 YouTube 嗰度抄翻出嚟啦，吓，好快啫嗰啲。喂，你呢啲咁嘅人渣，喂，你一时一样，你李卓人不停咁搬龙门。喂，仲有你又话咧，即系呢一个对冲机制有问题。喂，你自己炒人嘅时候又去强积金嗰度对冲噶，啱唔啱啊？你个卵样，李卓人，仲有啊！佢话要将外佣嘅薪酬纳入呢个香港人嘅最低工资嘅保障。喂，我想问你，李卓人出几多钱俾你个屋企个斌妹咧？系咪出四千零蚊啊？定系出万几蚊啊？你咁计要万几蚊先够？一卅几蚊一个钟，屌你老母！你不知所谓。好啦，喂喂，有啦，喂，阿兴旺陈揾到啦，吓，依家播呢个播带先，唉，唔好话我哋屈你啊，唔好话我哋屈你啊，李卓人，依家我哋播带，你冇得你唔应啊，屌你老母閪，你个咁啊扑街，成日谂住可以即系走鸡系嘛，你吔屎啦你去，好播带先。 好走啦，心情好嗰日啊，大佬，年纪大而家。 播大声啲先 ，OK。 阿 Ben， 喂，喺嗰、那个菲佣外佣嗰个嘅居港权嘅问题上面，做过咪做过咯 ，defend 嘛。喂，我哋唔应该有种族歧视噶嘛，我哋应该系要守规矩，就系住。在香港住滿七年的人擁有永久居留權嘛，喂，講這些核心價值出來啦，即使是沒有座都好，沒有票都，但你覺得你真誠，正如你這段仁哥那段片段，你覺得你是真誠 的。喂，你聽到沒有啊，李卓人，陶君衡爆曬你這些東西出來了。喂，他叫你撐過用居港權就撐啊，他叫你講回核心價值出來，他說沒有票就沒有票啊，做乜呃市民啫？喂，你呢啲系你认同嘅核心价值嚟噶嘛？陶君衡所讲嗰啲嘢系外佣住满七年系应该有权去申请居港权噶嘛？系你认为啱噶嘛？做乜呃市民啫？你咪 defend 咯？陶君衡讲冇错，我反而觉得佢今次咁讲系 唔系咯？你信嗰样嘢，你咪讲。 喂，你信噶嘛？ 你政纲你一直争取紧啊嘛，你冇扮唔系啊嘛？ 喂！你自己讲完嗰啲嘢都唔认，喂，连你嗰啲战友啊、陶君衡啊都睇唔过眼啊，大佬，你系咪系咯？点解唔够胆认啫？有乜问题啊？请问，哦，自己争取嗰啲公义，哦，争取唔到啊，当冇发生过，即系嗰件咁嘅官司输咗咧，就当冇发生过。屌你老母乜捻嘢人嚟噶？啲小人嚟啊，李卓人系。 李卓人冇资格笑啊！刘江华嗰阵时咩雷曼嗰啲投票啦，一卵样。 你自己咪一卵样，大佬，你争取外佣居港权啊！依家输咗啦，啊！依家要补选啦，为咗要 appease 翻嗰啲香港人咧，你又话冇做过，又唔承认，你系讲大话，你真系一个你呃人嚟噶，大佬。喂，你自己遣散啲员工，咪一样去强积金嗰度对冲，扮乜卵嘢啫？又扮冇做过啦！你屌你老母！你要将外佣纳入最低工资嘅保障范围，你自己有冇俾香港人嘅最低工资？你屋企嗰个斌妹啊，讲嘢自己都唔做嘅嘢，你又喺度嚟叫人嚟去做？你冚家铲，你乜卵嘢人嚟噶？嫌人宽己，智卵贱格就系你李卓人。仲有你话守住库房，点卵样守住库房啊？港珠澳大桥你冇份支持啊，你系有份支持噶嘛？呢个拨款系你后屘反对佢超支，你吔 care 啦佢。 当初如果你否决咗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嘅拨款，你有冇咧机会俾佢超支？我屌你老母！讲嘢你真系呢个超支系喂呢、這个超支系。是由哪一样东西来引起的，就是由你当日支持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拨款而引起的嘛。如果当初你否决了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拨款，你怎会有超支啫？多撚鱼的人是。喂，起到一半难道不起啊？那你之后怎么啊？喂，如果你以后所有基建的东西，喂，你那怎么啊？你全部反对还全部支持？你怎么你讲你的 stand 是怎么啊？你守住库房，哦，那个明日大鱼，哦，那个你说反对啊？我信唔信你好啊，大佬？你咁多呢啲咁嘅 track record， 全部都讲完之后又唔做嘅，又唔认账嘅，你讲啊系啊？喂，讲咗都要有一个基本嘅互信基础先得。你讲完嗰啲好多都唔做，或者系你讲完嗰啲唔认账唔算数，点样信你啊？李卓人，喂，仲有你依个最后一个礼拜嘅选举，你又不停咁样咧无所不用其极嚟到去造谣呃选票。他们除了屌票之外呢，还很喜欢呃票的，兴皇臣，你知不知道 怎样呃法？ 他怎样呃法呢？我就告诉大家听了。他们呢，这个的23条就最兴拿出来呢，就是招摇撞骗的了。嗱，show出来给大家看。 说什么投泛民底当23条、 他们说什么呢？就话呼吁星期要咧投李卓人，佢赢差一席咧先可以撤回23条。喂，呢样嘢咧佢哋基本上咧经常讲嘅，你知唔知啊？呢一样嘢系佢哋经常都有提及过嘅一个阿乔文咧，其实系错噶嘛？呢样嘢系大佬啱唔啱啊？ 仲要讲咗好多年，佢实知系错啊！ 喂，根据基本法嘅附件二，政府提出嚟嘅议案系在席嘅议员过半数通过。是简单的 simple majority， 简单的过半数通过就已经通过嘛。而是就住国家安全法，就住第23条立法这个国家安全法，它是一个政府的议案来的嘛。那政府的议案不嬲啊，建制派啊，在这个立法会就过半数的啦。你这一个泛民你选得过半数吗？你怎样反对23条立法啊？你除了在所谓搞议会抗争啊、拉布啊、掟嘢啊，你都不做啦，呢啲系咪啊？咁你怎样系争一席先可以撤回23条啊？大佬，你争好多席啊嘛？喂，你正如戴耀所讲，你系要嗰个咩啊？风云计划啊嘛，屌你老母，风云啊嘛，云捻到要36席啊嘛，你嗰个立法会要，你而家有36席咩？不知所谓，你呃人啊嘛。怎样是有关键一席？你根本都不是关键一席，你除非是一个议员提出来的议案才是分组点票，才是有所谓的关键一席嘛。你多撚如23条根本就不是，不要再呃人了，回去看看基本法先啦。又真的跟人讲是吧，说唱好香港去外国那里，又一国两制呢就残而不废啊，定什么他们自己讲的，这些是这个梁渣杰讲的。OK？ 喂，大佬，呢班人真系好捻好笑。吓，佢成日话政府破坏一国两制啊。 吓， 咁然之后美国话要咩检讨香港关系法、香港政策法，即系嗰个议案啦。 吓， 即系啲人就即系啲泛民咧就话一国两制行良好啊。 系啊，依家又话一国两制好好噶。 屌你点样样？ 喂，嗰阵时又一国两制呃人。喂， 一国两制已经就崩坏噶啦。 系啊，嗰阵时又话崩坏嘅，又呃人嘅，我屌你老尾。嗱，仲有啊 ，YouTube 嗰啲留言啦，咩有条友啊，我唔怕噶，读埋你嗰啲留言啦。个 Dear viewers， vote for Lee Chuck Yan please 吓、啊。个 Don't believe 咧 ，Don't believe 我话嗰啲欺压屎啦，屌你老母，你攞个真名真姓，攞个真名真姓出嚟先同我哋讲啦，或者打电话8191204747啦，唔好攞啲假名啦，屌你老母，你巴捻闭咩？唉，真系。你喜意留就留啦，我不会阻止你，你喜意继续留言啦。好啦，讲完呢个23条之后呢，喂，最离谱一样嘢系咩呀？喂，依家开始攞梁天琦出嚟讲咯，佢哋係 ,ok? 咁点呢？就话呢、就周围喺度问人啦，喺个网路嗰度留言呢，就问你系咪梁天琦嘅支持者呀、啊。就呃人呢，就话自己一个义工朋友系梁天琦嘅粉丝，就话去探过梁天琦监呢，就话引述呢呢、这个梁天琦话咧都支持泛民，希望仁哥即系李卓人啦，就喺听日嘅补选可以为香港人赢翻个议席。喂，你呢啲系摆到明系造谣啊嘛！我屌你老母！ 梁天琦有冇签过一张嘅 consent form 支持李卓人嘅？有嘅，你拎出嚟啊！你拎出嚟就得噶啦，唔使讲嘢噶。有嘅我都收爹，我都无话可说。你拎出嚟啦，有张签咗同意书噶嘛？你知唔知支持一个人系可以签张同意书啊？证明佢系支持嘅，有张 consent form 噶， 唔可以乱立噶咩？ 有表格噶。喂，如果梁天琦有签过呢张 consent form 嘅，你攞出嚟啊，李卓人！咁样嘅监生去屈一个人都得嘅，一个坐紧监嘅人，受紧呢一个司法嘅压迫嘅人，你都可以喺度咁样监生去屈佢嘅，你都唔出嚟澄清嘅，我屌你老母，你乜捻嘢选举操作啊？你个泛民系梁天琦会支持李卓人，你冇捻搞笑啦，大佬！你攞张 consent form 出嚟先讲嘢啦，好冇啊？唔好喺度造谣啦，唔好喺度呃人啦。离晒谱啊，真系！即咁样去消费一个人都得噶，你话你卑鄙到一个乜嘢嘅程度啊？系，因为佢冇得反驳啊嘛。 即夹硬乜佢讲？ 佢消费咗， 佢即系答你唔到。 消费咗都唔知啦，点答你啫，大佬？边个知啊？佢知咩啊？佢上到网咩？即系呢啲人系无，即系无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去屈一个坐紧监嘅人去支持你。即系我啊，真系未捻见过，即系系可以原来泛民嗰啲选举操作系可以去到咁捻无耻贱格嘅地步。即系以前都喺度困下人啦，廿三条嘅关键一直，依家唔系为咗要呃你啲选票，就话李卓人，即系就话梁天琦都支持李卓人啦。你去死啦！屌你老尾，真系好啦。嗱，依家又播带咯。OK， 咁啊，即系泛民造谣呃票就梗噶啦。但系佢哋呃一边呃票一边屌票、哦、，OK， 即系佢哋一面屌票系、哦、会嗱，依家又播带啦，又可以，即系咧好多好多嘢播啊！今晚真系精选截录咗即系不少嘅片段，嗱，依家大家听下啦，嗱呢、這个屌票大将军就叫长毛贼 ，OK， 佢咧。佢咧一天不屌票咧，有一天不 食 饭。O K， 梁启超啊嘛。 啊，即系话俾大家听佢点样屌票法。嗱，依家又 show 出嚟俾大家睇睇啦。O K， 啊，咁啊播带啦，依家开始听下佢呢个屌票大将军咧，就讲乜捻嘢。 就系话打场六分波啦，正啊，不如投落尘埃度。多谢你唔死，各位，这个的建议同埋话射落海是一样的，个原因是没有手影足的，如果投了落去比阿陈凯恩，陈凯恩多选票，即是千祈不要，陈凯恩今次有十二万票，有呢就是这班人投下去的，他只有十万票而已嘛， OK， 跟着他们还要讲一样东西，就是輸了好過，各位，我要說為什麼我們有危機，為什麼我要叫停這麼多人出來投票，因為上次我們這個換屆選舉是16萬票，他們是11萬票，是不可追的，兩年之後不可追的，我跟那些本土派講，佢話我如果話佢就係叫做屌票，即係話佢唔投俾我，我預咗你唔投。 喂，嗱，大家聽清楚啊！嗱，再講一次，再播多一次啊！呢段要嗱精華節錄所在啊！任何一個自稱本土派嘅支持者都唔應該投李卓人，你聽住啦，長毛賊點樣屌你？ 叫做屌票，即係話佢唔投俾我，我預咗你唔投。我而家向其他的人呼籲，因為這些這樣的舉動，我們才覺得十六萬票減十一萬票是有問題。我在說一個人覺得沒有希望去自殺，然後跌下來砸死，好像那位女士那樣跌下來，或者是殺完人自己去自殺， 都是愚蠢行為，這個是黃毓民叫大家做的愚蠢行為。講政治犯，本土派的政治犯，不是羅冠聰拉的，不是李卓人拉的，不是梁家傑拉的，不是姚崇賢拉的，不是戴耀廷拉的，你們叫你們的總等去投票給陳凱欣或者謝樂海，是幫助那些將你們的意思，所謂意思拉入去坐牢的政府，這個完全不合理的，我要強烈譴責黃毓民的行為。 嗱，呢个就系长毛贼咧，唉、哎，唔好睇个样啊，真系令人呕心啊！呢、这个就长毛贼，嗱，头先又老屈郁文啊，喂，郁文几时有叫人哋咩射落去投白票啊？几时有叫人投陈海欣啊？郁文一早讲咗佢个立场就系不投票嘛，屌你老母梁国雄啊，懵捻咗啊你！咁样可以屈嘅，喂，郁文从来冇叫过人去投票俾陈海欣啊！如果有啊，屌你老母你大捻镬啦，屌你老母！郁文系从来由头到尾都系讲一样嘢系咩啊？就是、不参选、不助选、不投票啊嘛？点解你班咩泛民呢班走狗系都要屈佢话佢叫人哋去咩射落海啊？叫人投白票啊？或者叫人哋去投陈海欣？咁佢从来系冇叫过人去做呢啲嘢啊嘛？你点可以咁样罔顾啊事实嚟到咁样泼郁文嘅污水咧？咁样屈佢咧？仲系谴责佢行为？你谴责佢乜嘢行为啊？梁国雄？你喺度屌票，你话预咗啲本土派唔投，咁唔投俾你咪啱咯？投俾你，屌你老母都要受你气嘅，点解要投俾你咧？请问你李卓人系乜嘢关键一席啫？ 李卓人隔篱有麦头添，听到。 喂，你李卓因为嗰班捻样全部唔够胆闹郁文啊嘛，咪搵个队个推举个梁毛呢个咁嘅长毛贼嚟到去做反郁文嘅大元帅咯？ 大元帅。 你只按啲称号俾佢先得噶嘛？啲捻样咁样勇猛系咪啊？ 大队长啊， 大佬啊，郁文从来都系讲嗰样嘢系三不一没有啫嘛。佢几时有叫人去投陈海？因为甚至乎佢喺节目嗰度屌柒陈海欣个力度，用嗰啲嘅猛火，用嗰啲嘅言辞，系最捻嘅尖锐嘅。最猛火的 长毛贼添啦！ 你班咪捻样泛民，你有闹过陈海欣咩？喺个节目嗰度，由头到尾你 D 100花生台、众新闻、立场新闻、苹果日报，你系屌鸠啊！冯剑基系多过陈海欣咩？你甚至乎根本上系屌鸠阿基啫嘛！由头到尾 屌你都多过陈海欣啦、啊！ 甚至乎系啊，你闹我仲多过陈海欣，屌你咁我都唔捻明啊！点解我嗰个姓名，我仇思达呢个名嘅频率，要喺你呢啲咁嘅 D100 啊，喺你呢啲咁样嘅花生台出现嘅频率，嗰个次数系高捻过陈海欣？我屌你老母，你班有黐捻线嘅系，你闹我做乜捻嘢啫？我得一票，投俾陈海欣嗰啲你唔闹，你系闹人哋什么射落海？点解你唔反省啊？人哋宁愿投白票都唔投俾你咧？点解你唔反省啊？人哋？宁愿投第二个都不投给你李卓人呢？你有没有自省的能力啊？请问什么叫五日三省吾身啊？你有没有做到啊？这些是一味是诿过于人、啊、一味赖冯剑基戒票啦，赖这个赖郁文啦，说他喂郁文从来都是叫人三不一没有，就不要再赖他啦大佬，跟着在赖下我啦，关我什么事啫、啊、我叫人投陈海欣咩？你懵捻咗啊！呢班友系，即系唔好喺度造谣啦，讲埋啲嘢都唔系基于嗰个事实根据，唔系基于个客观嗰个事实嘅。你闹我乜嘢啫？吓、啊，跟住又赖阿郁文，你赖咩嘢啫？喂，如果你李卓人系值得市民支持嘅，哪怕呢个冯剑基、冯剑直、冯剑挛去选啊，你都系会赢噶啦！你李卓人啱唔啱啊？佢戒得到你票咩？咁你唔赖曾黎文戒票，你唔赖呢个伍迪希戒票，多捻鱼嘅。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佢个参选权噶嘛，大佬。你应该闹个特区政府点解要 DQ 咗刘小丽？点会闹阿冯剑基嘅参选嘅啫？佢参选都系基本人权嚟噶，系国际基本人权嚟噶。大佬呢个被选举权，你唔去捍卫佢，根据基本法底下，佢系有被选举权噶，唔该。那些新移民 啊、大陆人走落嚟香港家庭团聚，你话佢有基本人权？冯剑基冇基本人权，佢唔参得选噶，啊？佢唔接受你嘅钦点，唔接受你个摆布就唔得嘅，一定要做你嗰个嘅傀儡嘅，离晒谱呢班友都，仲话要预咗啲本土派唔投啊！嗱，你本土派咧啲支持者真系争气啊，就唔好投李卓人啦，真系，你投俾边个都得。我觉得我不会有一导向性，你喜欢投基哥又得，投哪个都得，总之你不要投李卓人就得。因为呢长毛贼刚才已经讲了，就说预了本土派要不投的，他就说刚才那段呢的呼吁投票的讲话呢就是讲给其他的选民听的，那大家麻烦要醒觉了，醒定了，就不要你自作多情。 OK， 还有依家走去帮佢拉票嗰班嘅所谓细路、靓仔、靓妹，全部都唔系本土派，包括你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系一个彻头彻尾嘅贱人，同埋呢个张秀贤就系、是、一个扮本土、本土皮、泛民骨嘅一个政棍， 贱中之贱啊！呢个 嗱，因为我哋播埋黄之锋死撑啊李卓人嗰条片啦 ，OK， 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喂，呢班友咧。完全是肥佬吹鸡双壳跪低嘅，你睇下呢个黄之锋点样去力撑盲撑呢李卓人？你睇下佢听下佢讲嗰啲阿乔文，两分钟嘅啫，我播晒出嚟，大家睇一听下，帮手听下有冇逻辑嘅中间系，你听下就得噶啦，唔好话一味我喺度讲啊，听佢个原话就最好啦，系咪吓？即系唔好话我老屈啦、老作啦，我哋最兴就系攞嗰个 first hand source 嚟到去讲噶啦。OK， 嗱好啦，依我哋播带。是黄之锋的帮李卓人告急的一个演说。 一哥前一哥曾伟雄一起大街站，我是支持李卓人。我知道有部分的选民可能是尤其是住在这些的私人屋苑，是考虑的投给陈凯恩，但我希望各位选民是从陈凯恩找什么人去帮他站台，去找前一哥曾偉雄這個鐵腕管治去打壓香港青年一代的做法，就會看得出陳凱欣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是去維護政權的建制派，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完全感受到現在的選情相當嚴峻，我知道有部分的年輕人 嗱，开始嚟料啦！头先佢讲嗰几廿秒咧都冇问题噶。嗱，依家咧我话俾大家听啦，呢班咁嘅僆仔咧最阴险嘅地方咧，就系先讲咗一啲咧大家都冇争议性嘅一啲嘅 statement 出嚟，跟住就开始渗入自己嘅私货啦。嗱，依家嚟料啦 ，OK？ 嗱，大家听住啊，嚟料啦。 年轻人同我年纪相近，依然系有保留，谂紧投唔投票。我希望。青年人是去明白，其实假若我们民主派、我们反对阵营是将三一一在九龙西的结果重蹈覆辙的话，首当其冲面对打压的并不是那些养尊处优、不开会不投票的议员，而是那些身体力行仍然少数在议会抗争的议员，是将会被罚停赛。可能你 喂，唔好讲笑啦！我屌你咁，你黄之锋啊，真系懵捻咗噶呢啲人系。嗰啲少数走去身体力行做议会抗争嗰个人，咪就系黄毓民咯？由边一个去将黄毓民系啊，由事务委员会都要踢出去噶？咪就系你李卓人咯？你依家叫人去投李卓人，你黄之锋系咪懵捻咗？呢啲系你听完之后，你话系咪兴啊？你先头讲一大段嗰啲废话，然之后就开始渗入啲私货，就系要投李卓人。我屌你老尾！喂，唯一一个去身体力行走去做呢一个议会抗争，系议会抗争嘅祖师爷，咪就系嗰个咪就系郁敏咯。而系你李卓人、汤家华、何俊仁呢班友，当日你投一个咩票啊？就喺嗰个咁嘅修改议事规则嗰度投咗赞成票啊嘛。就是、你为咗钳制一个咩人咧？就系、是、身体力行走去做议会抗争嘅黄毓民啊嘛。然之后你依家要为一个李卓人之后告急。而这个人就是走去当日 就是真係投票，即係钳制呢啲身體力行走去做議會抗爭嘅議員啊嘛！我屌你老母，你黃之峰，你真係懵撚咗咩你？點樣投得落手啊？反而馮劍基係喺呢一個收緊議事規則嗰一度，佢喺大會係投反對票嘅。咁係唔係？如果你要要求啲人去投票，話要守住嗰個所謂嘅，即係所謂咩唔好要罰停賽，唔好收佢意思，即係話唔好再修改議事規則。因為而家再修改咧，就邊個人再犯規咧，就要俾人哋咧就停止開會咁樣。咁係咪應該叫人去投馮劍基？如果根據你黃之峰呢個邏輯，我屌你老母！即係你話唔興都唔得嘅。喂，讲成段嘢就好似温文尔雅，讲到好似哇好有道理咁，讲事实摆道理。其实呢头一半呢就闹陈凯欣嗰啲呢就冇争议性嘅，跟住渗入自己啲私货啦，死撑盲撑嘅李卓人啦。我屌你老母，你咁撚样你噏得出嘅，你真係你黄之峰。你可以死撚咗佢啦，佢真係咁撚唔讲道理嘅嘛。当日係边一个人真係搞到啲身体力行做议会抗争嘅，是受到损害啊，而是这个损害是延和到今届的立法会的、哦。你今届立法会又是不是你民主派那些人一样在事务委员会被人赶啊，被个主席。是哪一个投票是李卓人啊嘛。你黄之峰有没有可能真的撑这个李卓人啊大佬， 即是很隔眼嚟 啊。如果你真的支持一些喂身体力行之后做议会抗争，你应该去真的投冯检基咯。屌你老母，冯检基就是走去投反对票的嘛，大会那里就反对修改议事规则嘛。讲不讲道理的，这班友讲不讲逻辑的，你叫人去投票就投李卓人、啊。屌你老尾，即系你啲人系离捻晒谱啊！直头系，你比如话啊，肥佬你吹鸡，我哋要焗撑咁仲好啦，我都体谅你啊，大佬。成班友不知所谓，一阵间又喺个网度出个 post 系嘛？你呢个咁嘅黄之峰，又哎呀，估唔到咧，今日都要撑一个六字头嘅人，你不知所谓到极，我话俾你听。咁你可以唔撑噶嘛？ 即系牵强得非常。即系你撑咪撑咯，咁你用嘅原因，你可唔可以话佢一直坚持嘅理念，即系帮新移民呢啲理据啊？ 你咪话喂一直 话佢身体抗争啫， 喂 抗体抗咩？ 喂你咪讲你话李卓人为咗公义就不怕选票跌咧，佢都要为咗公义咧走去支持呢个新移民嘅居港权，支持新移民去攞福利，支持呢一个外佣居港权，呢啲冇选票噶，不过佢为咗公义而做嘅。喂，你可以讲呢啲噶嘛？你咪 呢啲系冇得驳你， 系啊， 呢啲系真啊嘛。 你咪表扬佢咯。喂，你话佢为咗呢个核心价值，为咗呢一个大爱包容，为咗呢一啲左翼嘅core values 嚟到去终生奋斗。喂，咁我咪唔驳你咯，系咪啊？佢有咁多呢啲好嘢俾你标榜，你做咩唔拎出嚟噏咧？点解拎呢样嘢出嚟噏咧？ 喂，呢个李卓人连做唔知咗几多届议员，系真系郁稳入到去之后先夹到少少佢哋，即系有时会冲出去唔知行出去主席台做乜鸠啫嘛。咁你李卓人喺郁稳入到议会之前做啲咩？ 喂，唔好意思， 做到啲咩？ 佢嗰啲行出去咩主席台嗰啲唔算议会抗争嚟啊，大佬。嗰啲我当佢舒展筋骨嘅，就坐得耐。屌你老尾真系，我唔当佢系啊！呢啲离捻晒跑，离捻晒谱嘅呢啲系， 唉，真系咁咪叫以为咩许志峰俾人讲咗多得你呢出人啫， 咪多谢佢咯。咁所以你呢啲友仲喺度扮嘢，你扮乜嘢啫？你不如讲肥佬吹鸡，你跪低算数啦，系咪？你呢班友又喺度做咩啫？嗱，跟住咧又喺度嚟道德绑架、情感绑架啦。嗱，依家我哋一齐。即係睇下黃之峰講乜撚嘢啦，唉，真係睇佢睇下佢 Facebook 啦，嗱呢 public 噶 ，OK 啊，即係呢啲人你睇到佢喺度墮落緊咯、啊。當然啦，由頭到尾冇當過佢係本土派嘅，所以有啲人又哎呀疑中留情啦，哎佢唔係咁曳嘅，佢咩你去死啦，屌你老母，事實擺在眼前啊，唔該你啦，嚇、啊、疑中留情，你睇下啦。嗱，佢讲咩啊？佢话：哎呀，我从来冇谂过自己会帮个六字头嘅人再选，啊，更加冇谂过自己会帮个六字头嘅候选人告急。但系如果星期日嘅结果系九西再输一仗咧，就令到个政治环境更为恶化。请问点样恶化？仲有得更加恶化咩？点样恶化？点样恶化都已经 DQ 咗啦，已经系。 仲点样更加恶化？真系唔明。跟住建制派就进一步修改议事规则，首当其冲被罚停赛嘅。啊、就是嗰啲唔係嗰啲養尊處優、唔開會、唔投票嘅泛民，而係少數仲肯身體力行抗爭抗衡梁君彥、陳建波無理裁決，仲會盡力問到底嘅進步民主派。嗱、啊，佢而家仲喺度玩兩手牌嘅，話俾你聽嚇，即係咧，仲話即係以示咧自己同嗰啲所謂傳統泛民有所區隔。你吔屎啦！你去黃之鋒，唔該你啦，唔該你去死撚咗佢啦！我屌你老母，真係～仲喺度玩两手牌啫！哎呀，嗱，我哋咧都系进步民主派嚟噶，啊，同呢一个传统嘅唔开会唔投票嘅民主派系好唔同嘅。我哋系少数身体力行抗争嘅，你唔该你去食屎啦！ 咪屌你两年前吹奏嗰个咁嘅洋乐剧，咪就系唔开会唔投票嗰啲咯，有咩分别啊？ 喂，你今日所 佢嗰时都算系新嘅泛民嚟噶。 喂，你依家今日，你依家去走去撑为佢告急嗰李卓人，咪就系唔开会唔投票喺议会度瞓觉？同阿象哥即系争取呢个睡眠时间嗰、那个嗰、那个咁嘅李卓人咪就系泛民咯？你扮乜捻嘢啫？同埋佢系唔会身体力行即系抗争嗰个嚟噶嘛？你仲扮乜捻嘢？系黄之锋，依家又无啦啦将自己嘅名字修正为呢一个进步民主派，你自决派，唔好扮嘢，你自决派，你系话要香港要搞公投法嘅啊？即系博人唔记得啊？ 再下一届公投啊嘛？嗰阵时话， 总之佢话香港要立公投法。同埋系要搞自决，系要民主自决。重复讲，屌你老母閪，真系唔好俾佢扮嘢喺度做咩啊？博人唔记得啊？悭啲啊你，唔该你真系。 有记录噶呢个网上世界，全部都。 你俾人 DQ 系有问题，我都唔赞成你俾人 DQ。我啊赞成你啊有份入闸选举，然之后市民用选票去 vote you out。但系你依家冇得选。你喺度嚟想跪低，喺度扮嘢，改名帮自己改名嘅进步民主派，唔好玩呢啲咁嘅语言艺术啦。你是自决派 ，OK 吓、啊。咁跟住佢讲咯，又唔觉得赢到个议席，政府就会唔敢得寸进尺。但系请大家咧就再三考虑票投啦。李卓人系想佢哋变本加厉嗰阵咧，又多一分压力，多一分掣肘，咁唔该你去死啦。李卓人可以对于呢一个特区政府有啲乜嘢嘅压力同掣肘啊？跟住最尾咧，又加句佢自己嗰啲咁嘅嘢啦，又北京系赢唔到香港嘅民心嘅，咁嘥气啦，讲呢啲咁嘅嘢， 即系前后都夹住夹杂咗啲阿妈系女人嘅嘢，然之后自己又勾 勾。系啦，佢哋最兴嘅，所以我话俾大家听，你要拆解佢哋噏嗰啲废话咧，就系佢哋好兴咧，就先讲咗啲咧冇人会认为系唔啱嘅嘢 ，OK， 或者喺呢个阵营反对阵营里边冇人系会认为唔啱嘅嘢。跟住咧就开始渗入自己啲私货，临尾又讲翻啲咧大家都共同啊认同嘅嘢，使到有一啲蒙水水嘅人咧就会觉得，哦，喂，佢讲嘢都系啱嘅，其实系冇脑嘅，将个脑袋咧外判咗俾黄之锋，外判咗俾苹果日报，唔该你将个脑细胞收翻翻嚟先，去细心去咀嚼下呢条卵样噏乜卵嘢先，咁系唔系都 share， 系唔系都 like， 系唔系都猛赞猛撑？OK， 啊，真系，咁啊，即系呢班嘅友仔，嗱，已经拆解晒啦。张秀贤嗰度唔谂住播啦，嘥时间啦。唉，呢啲咁嘅人真系， 唔系唔想见到佢个样， 咪都可以 show 粗佢样，但系唔好播佢。 好啦， 佢 样衰，靓仔嚟讲都算样衰噶。 吓，咁佢。 咁有另一个衰过佢，嗰、那个唔使讲。 啊，嗰、那个你老友嚟嘅，一个总系辐射。 你老 友，嗰个总捻一系辐射嗰、那个 ，OK 吓。唔好讲。 咁你呢个咁嘅张秀贤，喂，嗰阵时又喺度扮本土派又乜嘢？喂，你依家咪就系咪又走翻去泛民嗰度？所以我成日都讲点样排队翻泛民，边有讲错啫？嗱，依家啲右众系嘛？唉、哎，马唔见成日中啊！屌你老母，呢啲无谓嘢成日中。嗱、啊，呢、這个又系 玉敏射马咪成日中咯、啊，嗰啲 系玉敏射马就成日中啦，系啦。啊，你讲得几好啊，兴旺陈。嗱、啊，呢、這个就系张秀贤啦，就企喺阿李卓人隔篱，就帮佢拉票。OK， 就39人睇。嗱、啊，依家报下数先，依家我哋 Facebook 咧就1050位益友。YouTube 咧都有啊900位啦，1900亿有啦，唉，多谢大家支持，俾啲掌声自己先 ，OK， 支麦都冇买错，即系喂都要俾掌声我噶，大佬，你又俾掌声兴旺产都要，唉， 系， 唔系要噶，大佬，即系希望大家就多啲 share 我哋嗰个节目出去啦。即系有人听咧，先至会对于呢班嘅政棍系造成到一定嘅监察作用同埋压力。冇人听就冇用噶啦。 如果我哋长期得几廿友听，佢会成日提我哋啦。 如果长期得几廿友听，就当我哋臭四啦，得鸠人睬我哋咩？仲就冇咗嗰个监察嘅能力噶啦吓。咁但系依家好多谢各位益友咧，即系每一个礼拜都咁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好难得噶吓。即系尤其礼拜六嘅夜晚，大家可以去做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系咪先？都选择嚟听我哋 咩课外活动？ 你问下糖糖， 都乱噏你。 关之佢讲先嘅呢个系。你呃人都是他改的啦，这个名 字是。他好唐英年都记得，即是改啲，即是讲啲嘢都记得。 记得生逼啊，呢啲。 唔系咯，即是仲要唔会过时啊。 记得兼觅啊，呢啲叫做。 咩感情缺失的男人啊。 啊、 地下皇宫又系佢单嘢出现噶嘛。 系、哎，咁所以嗱就系、是，即系大家咪睇到咯。都是那几个字，一个时穷节乃现，依家系得啊，即系嗱，我又整条桥俾阿郑松泰啦。你听日咧，如果你系醒嘅咧，我又话俾你听，你要翻泛民咧，好简单嘅啫。听日拉买100几只热狗，即系冇咁多都10几20只啦，呢啲叫输人唔输阵啦。OK， 就即系九龙西帮嘅李卓人拉票，明唔明啊？听唔听到啊？郑松泰，如果你想翻泛民啊，听日衰衰地惯一铺，帮啊李卓人拉票 ，OK， 向阿肥佬礼跳中字舞，时好时中，吓咁啊有机会啦，系嘛？喂，俾埋条桥佢啊！ 万一因为你咁嘅子从太，而佢呢个谨慎呢个呢、這个啲咩陈海欣咧，啊、人哋系实会多谢你噶。 哇！屌你老母，第一功臣、啊， 你即系 俾你翻泛民， 变咗。 哇！屌你老母，下届风云计划、雷动计划，仲唔捻捧你个捻样？ 喂，捧埋啲咩郑锦满嗰啲啊？ 系啊，捧埋噶！屌你老尾，真系嗱、啊，听住啦，勾达啊嗰啲。唔好意思，真系讲到我自己都俗亲呢啲咁捻白痴嘅桥段，不过系要喂 佢系做呢啲噶， 系要做呢啲噶，因为你要翻泛民啊嘛，唔系你点翻泛民啫？唔好以为我拨轮歪轮啊吓、啊！喂，咁啊收到消息啊 ，OP 可能会输，应该系会吓、啊，即系呢一个柯文哲啊， 咁咪蓝营大胜咯， 系、哎、就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啊！ 你唱梅花添，即刻。 梅花寻晚我哋呢一个试咪唱咗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咧，就算佢哋点投都好啦，我又会亦都系会尊重嗱。呢个系民主选举嘅结果嚟噶。 嗱、啊，你冇得讲啦，台湾冇咁多香港嗰啲骑呢嘢嘅。 系啊，嗱，佢已经系完全民主噶啦，佢其实已经系吓咁，但系佢都系选择去投丁守中，选择去投国民党，咁你冇嘢好讲啊，系咪？ 咁你民进党系唔该反省下。 咪绝对要反省下啦，系嘛？你整一个咁嘅奇呢怪仔去台北嗰度选吓，咁啊你真系吓冇所谓嘅。不过有呢啲系尊重选民嗰个决定，呢、這个就是民主啦，系嘛？民主咧就有四个字，叫做唔可以输打赢要。O、OK? K， 即系又唔好话人台湾民智未开咁样 吓。你香港 事实有人咁讲 啦咩？你乜香港民智开咗咧咩？好好咩？你香港 系嘅。哎 不知所谓都极系嘛？ 李卓人，你话佢，你话你啲人支持佢理念，支持佢支，即系支持阿李卓人支援新移民啊、菲佣啊，你支持佢呢啲走去投票俾佢，我都理解啊。屌啲人唔系噶， 咪冇问题噶。喂，你如果你真系觉得，喂，你知唔知外国啊？啲欧西嘅国家好多都系喂支持啲难民啊，支持啲喂都赢噶喺个选举嗰度支持啲穆斯林啊。 Donald Trump 当选几乎想即系几乎讲过话独立咁滞噶啦，即系全嗰啲网民。 喂， 因为佢系反对 Donald Trump 呢个抵制难即系假难民噶嘛。 吓，咁你依家你话喂，你话我支持呢个南亚难民呢、這个黑人咁都得噶。 呢、這个国际人权， 国际人权，香港 支持李卓人，支持张超雄，支持假难民。咁我投俾佢，咁合理啊！ 唔系，咁唔可以入咗假字啊！佢如果佢宣传就支持难民得啦，唔好整个假字。假字又离谱啦，就系吓。咁但系， 喂，咁你左翼嘅思想就系唔应该有国界，即系任何人都嚟香港揾食噶嘛？假难民都要支持 嘅。哦，咁我唔知啊，呢啲大佬我未去到咁犀利。 咁但係你就應該攞返你自己標榜返自己的政績，係咪？喂，你咪叫嗰啲新移民回想一下，喂，當日邊一個喺香港有去反對呢、這、一個即係佢哋嗰陣時係咩話要167万係假咁嗰陣時葉劉講㗎嘛，呢、這個數字係保安局局長，跟住佢哋話唔係，係冇咁多人嘅，得幾萬人嘅啫。咁你咪依家統計一下，由你哋當年咩莊豐源案開始，到到依家2018年啊，即係18年時間啦。喂，嚟咗幾多人啊？每日85个，嚟到依家都差唔多即係你計下先，用我計數機，一陣間話我哋啲數學天才啊，大佬。嗱，一日咧就150人 ，OK。咁都唔好計闰年啦。好啦，依家18年啦，咁每年365日，咁都嚟咗100万人啦。咁佢话167万人嚟团聚有咩错呢？请问系吓、啊？你惊冇啊？你惊唔会有啊？你惊由听日开始跌到零啊？你都戆捻鸠，我话俾你听，你班泛民真系。咁你咪话支持家庭团聚咯，冇问题噶。 系咯、啊，你可以叫埋啲奔妹帮你拉票添。 系啊，喂，你认为呢样嘢啱咁啊？何止奔妹啊，奔妹、太妹、印妹，嗱、啊，冇种族歧视性嘅吓，呢、啊、一、這个嘅妹字系 OK。梅艳芳个梅字昵称都系读个妹噶吓 ，OK， 唔好话歧视梅艳芳吓 ，OK， 咪一阵啲人真系投诉啊，唉，真系怕 你。我以前啲菲佣、印佣、泰国人， 系啊， 南亚裔人， 印佣、泰佣、印度佣，系嘛？咁你呢？ 咁你咪叫翻佢哋帮你拉票咯，因为你系帮佢争取噶嘛。 吓， 咁你又唔好讲到。即系唔好精神分裂，一边就反对咩非容纳入最低工资补助，一边就咩嘛，就支持李卓人，呢啲系精神分裂。 咁、啊、即系起码佢哋唔该咧，唉，真系面对翻自己以前所做过嘅一切，就唔好咧，到俾人闹嗰阵时候，哎呀冇啊，哎呀我冇支持过啊。唔好咁样扮嘢啦，大佬，即系令到啲市民咧系会觉得。真係好反感噶，李卓人。仲有啊，依家嗰啲後生係嘛？你話佢唔支持你又乜嘢乜嘢？喂，你要講出原因係點解要令到啲市民係唔支持你唔得啊嘛？就唔好講到咩救己救人啊！即係請埋呢啲咁嘅垃圾嗰啲咁嘅生逼出嚟啦，大佬。 即係玩食字嚟嘅， 即 係 玩 埋 食 字嘅。 救己救人，即係救李卓人。喂，你行開啲啦，大佬。喂，当日全部都系有份针对本土派嗰啲言论，你有份做嘅，嗰啲记招你有份开嘅。喂，针对郁文呢啲喺个议会里边身体力行去做议会抗争，又系你李卓人。喂，对于一个咁多往绩、咁多呢啲咁样嘅劣迹斑斑嘅人，你叫一啲人走去投票俾你？喂，大佬，你叫泥水佬做门，过得人过得到自己啊？啱唔啱啊？我哋行落票站嗰度啊，都过唔到自己个关啦。要投俾你李卓人嘅话，投俾第二个我就唔知啊。OK， 大家可以随便投或者唔投都得，我哋唔喺影响大家嗰个嘅取态系嘛？一费事俾你喺度有嘢讲啊！一阵间我哋叫人投陈海欣，我哋几时有叫人投陈海欣啫？我哋话尊重你投陈海欣嘅权利，唔通唔尊重啊？唔通凡亲投陈海欣嘅就要翻大陆？佢冇咁讲噶。但投白票都要翻大陆，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即系 闹小丽。 喂，佢哋闹嗰啲屌票好搞笑嘅，凡亲唔投票啊，射落海啊，投白票啊，投废票啊，就要翻大陆，同埋系死全家嘅。即系根据泛民嗰啲屌票嗰啲人士， 死全家 添。系啊，但系咧投陈海欣系乜事都冇嘅。是冇效果嘅，你系咪鼓励啲人投陈海欣啫？即系， 唉，唔想死全家投陈海欣咁啊啲。 系啊，喂，你即系唔系你系到底？我真系想知道佢哋嗰个逻辑系啲乜嘢先，啱唔啱啊？咁啊，即系关于喂你阿兴旺诊，你可以讲下向 ICAC 举报嗰单嘢，或者姚松炎嗰单，我见你都有即系 讲两句一个， 你可以讲讲嗱，我 show 个图片出嚟先 ，OK？ 呢个就系、是、就阿基哥冯检基啦，早一个月。即系佢啱啱报名参选嗰阵咧，就有呢个花生台一个节目啊，小康太平山呢个咩剽窃教授郑宇石同埋佢侧边个拍档啊吴明德定吴德明啊，就去话佢密会谭铁牛啊，咁咧阿基哥之后就走去 ICAC 举报话呢啲系抹黑，因为冇呢件事你讲到有问，咁就去举报之后咧， 啲花生台啊、啲一百啊，就發曬癲啦，話馮檢基咁樣係打壓言論自由啦，話係好呢個做法好建制，即係、就是。然之後好記得就係咩咧？呢個前工黨嘅主席胡瑞山啊，即係前啊李卓人舊黨友啦，就話就唔應該用呢個司法去咁樣騷擾其他人嘅，你即係唔好學梁振英，係應該用翻即係人哋話你係，咁你咪答翻自己唔係咯，即係就乜嘢歪論都出得嚟啦。咁然之後早幾日咧，就一件事好好笑喎，就喺呢個陳海欣喺其中一個選舉論壇，佢就話自己口誤啦。话呢个李卓人冇参加过房屋事务委员会，然之后李卓人系有参加过噶嘛？佢应该系冇参加过嗰个就系发展事务委员会，个名唔系好记得清楚啊，大概系咁啦。就讲错嘢，然之后佢都有道歉，咁道歉就都几 hea 嘅，我都觉得。咁咧，呢个李卓人咧就话佢咩？呢个系抹黑，即系佢有参加过，就系、是、阿陈海欣就话佢懒冇参加。咁就一个问题啦，李卓人走去举报人喎，咁你呢堆人系咪中晒回力镖啊？咁啊，姚松炎话你呢个做法好建制，系咪讲你李卓人啊？咁咪中晒咯，系嘛？咁啊，花生台啊 ，D 一八嗰啲又点企位啊？咁你拎翻一个月前嘅嘢出嚟，咁你真系中晒喎李卓人。咁呢啲系咪就系你所讲嘅咩？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啊？即系同一件事做，阿基哥冯检基做咧？就是建制派就是戰，李卓人做就是正義，即是現在這樣回力丟中曬係啦，中到應一應啊！呢個李呃人， 咁啊，即係呢班友咧就實在太離譜啦，係咪？自己咧走去舉報咧就好地地，係咪？馮檢基就舉報咧就變咗很建制，又舉報廉署可以公開嘅咩？咁樣喂，大佬你自己都係咁樣做啦，你自己拉 banner 啦，啱唔啱啊？自己成日喺度搬龙门中回力镖，咪就系呢啲咁嘅泛民友啦。呢根本就冇标准，冇一个统一嘅标准。严人宽己，永远都系。 喂，即系件事啱唔啱，唔系睇咩人做噶嘛，吓系睇你嗰件事嘅本质啊嘛。 喂，所以我哋成日都话个标准要好一致，系嘛？每一件事，喂，如果有啲嘢我哋唔方便闹或者唔想闹嘅，系本土派人士，即系包括嗰阵时2016年选举之前，系咪啊？咁啊，唯有唔出声啊，一焗住，系咪？你又唔好出声，你唔可以咧，你屌完人哋话举报廉署唔公开得咧，自己又真系公开，嗱呢个好卑鄙嘅，吓、 啊。呢、這个姚松炎仲要系教授啊，即系一个姚松炎，一个郑宇石 咯， 一个大 咁 嘅 姚松炎，同埋呢个陈建文 教授呢个字好反感啊，变咗。 一个剽窃教授，嗰、那个咧叫做啊边个啊嗰、那个 郑宇石， 郑宇石系咪呢个剽窃之王？屌你老尾，剽窃四次，唔好话唔系啊，告我笨柒，有报纸为证啊，大公报。你难啦，系嘛？ 同埋即系大公报讲嘅，你唔好话佢错。你睇下嗰件事嘅本质啱唔啱啊？ 喂，如果系咁啊，大公报啊，报嗰个天气报告，你话佢错啦，笨柒，啱唔啱啊？佢报个日子啊，2018年11月24日，你话佢错啦，星期六，戆鸠啊！喂，佢你话闹大公报，你闹佢啲公信力话乜嘢？你闹佢嗰个社评啫嘛，大佬，你咪闹佢嗰篇新闻里边讲嗰啲嘢系啱定错啊嘛？ 喂，就算佢系针对你泛民，你泛民都有咁多屎俾人揾到先得。 你都要有啲臭屎俾人哋针对先得噶，你冇臭屎俾人针对，点俾人针对到啫？你有冇派汤？你唔派汤，你点会俾人哋周到？你系派汤同派汤壶啫？呢个余德宝吓，帮呢个李卓人助选， 你要讲翻出嚟噶嘛？李卓人。 咁你讲出嚟有定冇咯？有你咪道歉咯，系嘛？有冇吩咐啊？余德宝嗰啲义工，即系咩太派汤啊，派呢个汤壶啊，涉有嗱，佢哋永远都系咁嘅。唉，我哋派汤，然之后咧渗入自己啲私货，就摆啊李卓人嗰啲嘅单张。 咁你噶唔好话咩人哋蛇斋顶种米啦，之前。 喂，你自己咧都做得唔够清廉，做得咧唔够呢一个好，即系你永远都系咁嘅。当你去屌人哋蛇斋饼种嘅时候，你自己有冇做先？你如果你完全系冇做嘅，得你屌乜都得，系嘛？ 喂，你喺呢个道德高地度压迫人嘅时候，你自己咪要守翻你嘅道德标准啦？ 当然系啦，你自己喺个道德珠峰嗰度喺度嚟指天笃地。哦，原来你自己喺嗰个海沟嗰处嘅，你嗰个道德标准系，你咪离谱一滞啊！呢啲系吓。永远都是这样的，他们所以抵被人抵被东方日报闹他的，那个是今天头条东方日报，即是说他 做得好一点啊，专监察这些人， 是 我们 派汤真是涉嫌贿选，说得好啊，我觉得是。 所以你不要经常笑人家民建联啊，什么建制派派什么派物啊，你一样的， 你自己不一样， 即 是 即系我唔系话帮边个唔帮边个，而系当你一只手指指住人哋话派乜派物嘅时候，你自己咪冇捻派咯。喂，你 班人好兴啊！ 喂，你哋自己泛民唔系好中意标榜啊，啲黄丝带啊，好中意自己话，哎，我哋系受到泛民嗰个理念去感召嘅，我哋受到泛民嘅政纲去感召嘅，我哋受到泛民嘅道德去感召嘅，咁咪够咯？你咪攞呢啲嘢去感召咯，派啲单张俾个阿婆睇咯，你做乜攞碗汤去感召佢啫？吓、啊？你用道德感召人，乜老闆湯感召人，乜你傻咗啊你啊？你用个蛇烟去感召人嘅咩？你系民主派嚟噶嘛？ 用啲旅行团感召人啦、 啊。你唔系用啲旅行团，呢啲港珠澳大桥嘅旅行团去感召人噶嘛？嘛？唔系用高铁嚟去感召人噶嘛？你？ 可能系，你讲做大桥嗰阵又讲啊，你呢条桥咧，李卓人有份支持起噶，咁样 啊，李卓人有份支持港珠澳大桥嘅，拍手掌， 系咪咁？ 叫啲街坊，叫啲街坊话，哎，好嘢，李卓人， 系就系讲起李卓人同呢条桥都好离谱啦， 吓、啊， 即系佢嗰阵时就话咩噶嘛，话咩撥款就反对。重点系呢条桥， 唔系佢 就 超支 啊嘛， 佢超支又反对，拨款又赞成。 佢原本个价钱已经系贵噶嘛， 吓、 啊，会唔会真系好奇怪啦？喺度狡辩呢啲根本就系。 唔系佢有冇一个所谓 contingency plan 就系、是，喂，当佢话支持拨款但系反对超支嘅时候，喂，当佢去到有一刻嗰、那个工程费已经完全系，即系你又唔俾佢超支啦吓，我当你反我嗱，即系呢一样嘢，大家咧，喂，你真系要冇得呃人嘅。你呃人，喂，你话你支持佢拨款，但系反对佢超支，好啦，咁佢真系超支嘅时候，咁佢起到半掹坑啊，学阿糖糖或者叫吊吊揈啦，起到嗰条桥，咁点啊？起定唔起啊？继续落去，喂，你起定唔起先？好简单啫嘛，你喺你喂喺你投票去赞成港珠澳大桥拨款嗰一刻，你就已经要想埋呢一个后续嘅行动，喂，你系要一个远见先得噶嘛？你作为我哋全香港750万人嘅其中嘅70人嘅尊贵嘅立法会议员 ，honourable 系嘛？你唔谂呢啲嘢噶？喂，你系要俾啲市民谂得更加之远大，嗰、那个目光更加之犀利先得噶嘛？我当你真系你李卓仁正系赞成佢嗰个拨款，但系反对佢超支，你有冇一个嘅计划？是令到他不超支啊？有没有一个计划是令到当他超支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回应呢？你没有，你只是斋反对的。那怎么办？好了，我当你反对成功了，那条桥怎么办？放在这里做世界文化遗产，就是这个烂尾的工程，是不是这样？喂，你都冇啦，你系呃人啫嘛，咁你唔好呃人啦，即系呢啲系好捻白痴嘅，你支持佢拨款，你咪支持佢拨款咯，有咩问题啫？都起完啦、 哎。你阿李卓你咪继续喺度勾屈话呢个系物流项目咯，嗰时都 有 勾屈噶啦。 有 个 加 爸物流项目啊， 喂，有 加爸 话咧，话支持你开麦，但系反对你讲嘢。 好 有几次喎、啊，即系阿李卓人咪做紧呢啲嘢咯，话支持外佣去申请居港权，但系佢依家反对外佣有居港权嘛，咪即系一样咯。呢样嘢系你系话好正，即系我哋支持陈兴广开麦，但系唔准你讲嘢，唔使你讲嘢啊，你挂名 啦。呢班人都唔肯正常嘅， 喂，佢哋就系做呢啲嘢啫嘛，吓、啊， 即系咁精神分裂咧。 喺我哋支持港珠澳大桥拨款，但系佢超支就唔好啦，唔好起咯，咁样，咁点啊？摆喺度条桥，唔该你呢班友咧，真系好啦，戆鸠，喂，讲出嚟都冇人信，喂，你系咪即系嗰班黄丝带，其实系咪真系会信嘅咧？吓、啊， 知我真系， 喂，佢 好难理解， 喂，我真系我想问啊，如果佢系反对，好啦，反对真系反对啦，咁点啊？摆喺度，咁你都要有一个后续嘅计划噶嘛？你话哦，条桥唔起啦，咁样点啊？拆咗佢啊？你点你都要讲噶嘛？你都冇讲过啊嘛？你即系唔喺，你就喺度呃紧人咯。 唔系拆咗佢都要钱噶，咁 你拆咗佢都要钱，定系掉咁啊？ 唔系唔系会自己消失噶？ 吓，摆喺度咧，摆喺度都系环保问题噶，系咪啊？ 佢会散噶嘛？即系打风落雨。 屌你，系啊，冇人去维修，佢会散噶。你都根本完全你系冇谂过呢啲嘢啊嘛？你就喺度一味喺度呃人啫嘛？有我反对超支。 收风啦，唔该。仲话叫啲后生仔女投票俾你，我真系想睇下有几多后生仔女系受到你呢班友嘅道德感召啊！听日咪知咯，吓、啊，即系你嗱基哥系咪？纵然佢以前有万般嘅不是，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啊，又咩林立会嗰啲系，好多人都唔中意噶啦。佢又林立会啊，又以前点样嘅保守啊嗰啲睇。喂，但系起码到咗今日。當然啦，你有啲人就話，誒、欸、係啊，因為佢俾肥佬禮踢咗出局啫，佢俾肥佬禮唔陰點佢先至咁樣。喂，咁都起碼佢係有冇咁樣做先？有佢有冇？因為我哋就係睇呢一刻，馮檢基有冇打開佢嘅胸懷去接受你哋嘅意見？縱然我哋到呢一刻有啲政見都係有分歧嘅，但係有冇做到和而不同？起碼佢肯聽你嘅意見，同埋同你交流去溝通，係嘛？起码佢真系有搞社 会，好多人俾肥佬踢出局，佢都继续揽住佢噶啦。 喂，起码佢系啦，冇错，起码佢有搞个社会企业去帮嗰啲嘅所谓色筹，系咪啊？佢有做到呢啲嘅嘢嘅，即系我哋睇嘅就系睇呢啲咯，系咪先？就唔系大只讲，你话诶，佢或者帮议事探监佢讲，佢话喂，但系佢嗰个社企系真系有真真确确系做紧噶嘛？ 喂，同埋讲话。话支援前政政治犯嗰个系范国威啊嘛，到而家都未做，当选咗大半年啦。 系啊，你话系啊，好最好笑就系呢个范国威攞180,000票，有啲本土派嗰啲票走咗过去。喂，有冇人监督过佢啊？佢话要成立一啲唔知咩嘢，话要支援抗争者嘅行动喎。佢做咗啲咩啊？点样支援抗争者嘅行动啊？请问你范国威呢九个月嗱，冇人睇噶，冇人监察噶， 过咗开咗神仙啊嘛，即系俾人呃完一剂啦。即之前嗰啲唔算啦，今年俾人年头俾人呃咗一剂，今年即系而家又俾人呃多剂啊！谂住， 喂，咁你咁样成日镬镬都系咁，镬镬都系靠呃人，咁有咩意思啫？喂，你范国威也曾说过嘅、哦，吓、啊、就话要帮嗰啲咁嘅抗争者同埋嗰啲在囚人士嘅、哦，有冇帮到啊？ 喂，你一张税有冇夹翻阿范国威啊？ 喂，或者 初选输捻咗俾佢，佢又话佢支持抗争者啦。 喂，或者佢可以交代一下，系咪？嗱，我哋个台又唔系巴闭，你去 你又阿秀贤哥电话咁，可唔可以打俾佢 咧？喂，唔好话我哋冤枉你啊，话我哋冤枉好人啦、啊，系咪？你有做过嘅，咁你咪讲咯，我哋帮你大肆宣扬。你话啊唔得，呢要低调嘅，你搵人同我讲，我还翻你个清白，我好公道噶。如果我批评系错误嘅，我咪认错咯，咪道歉咯。但你实质上有冇做过先？我哋睇唔到你有做过，咁你呃人啫嘛，大佬扮捻晒嘢喺度，同埋你嗰啲系点会唔见得光嘅啫？你话帮你抗争者，屌你老尾真系唔好扮嘢啦！你班友一日到黑就喺度呃人呃选票，然之后98,500就代代平安就咁简单啦。屌票咧就我哋依家都差唔多咯，讲到呢度系系嘛，我可以开 都讲好耐，央姐屌得好劲喎佢哋。 系啊，喂，咁我哋开始接听电话啦，咪一阵间我哋又听唔切嗱，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吓，依家我哋开始接听益友嘅电话。 我睇到台湾咩？台湾个郁敏搞个咩？台湾公选团嗰啲团友都有听，好似。 喂，欢迎啊，系啊，见到阿 Samson 啦。都有听紧，话欢迎晒。 太后都有听啦， 太后都有听，欢迎晒。 喂喂喂 喂喂，听到听到。 喂，早晨，点称呼咧？ 晚安。 晚安吓，点称呼啊？ 阿伯啊。 阿伯你好，喂阿伯，哇，喂阿伯，你依家仲有冇喺地区嗰处工作啊？ 冇啦。 哦，你冇做啦。 冇一段时间添啊，其 实都。哦 ，OK， 唔紧要，系依家就系。人各有志啊，都系最紧要揾食紧要啊，系 都唔系嘅，即系喺个形势上要快啦。咁真系，我真系一个几自然嘅选择嚟嘅，我都会讲少少。 都尊重你嘅决定啊，阿笔。 系，多谢多谢。 系， 冇诶，啱啱揸车翻屋企，咁就见到有张有地址食饭，咁都有谂明白嘅，咁我。即 系 send 俾我睇睇个 PM 先。 啱啱 ，OK， 啱啱 PM 嚟。 系系 系。就 系 喺应该系喺一个嘅深水埗嗰边咧，咁就见到有几啲食饭咁啦。其中当然就一定有呢个李翠仁、刘小丽啦。 系。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社区前进，唔知乜鬼人。 社区前进就林小斌嘅 ，OK 就系肥佬嚟嚟嘅， 好大佬咯咁啊！上面有啲肥佬唔知嗰个有个名，即系冇乜人识都唔重要。 系， 但系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今次補選咧成件事咧，即係好有趣嘅件事咧，就係即係泛民成日都話咧，即係今次係政邪對決啦。 嚇！佢鑊鑊 咩咩背水一戰啦，係啊，當然啦，鑊鑊都係政邪對決啦。 嚇！ 咁誒個 po 即係個搞笑位置就係，即係我都見到一次嘅，就係即係開街站咪開街站咯。你泛民一有你做咩要？即係既然係咁重要嘅對決，咁你都要做咩要掛住自己要宣傳自己啊？ 係 咪即係唔見得保咩派湯就派湯啦？咁做乜要夾埋自己班章咧？係咪即係冇智慧？我覺得你如果係派，你咪分開兩個咯，一個 A 二公咪派你長啲嘢咯 ，B 二公咪派自己班章咩嘢咯，就唔需要夾埋一齊。你即係你重要出嚟就，第一你總明都係為自己講嚟講去。即係咁重要嘅四千騎對決係咪啊？咁重要嘅呢個什麼背水一戰係咪？點解同自己食番茄咧？係啊，嗰個美國拳王。唔知咩人嘅，是但啦，唔重要啊。 佢唔同，可能啲人唔知佢有揾帮，之后屌翻佢。 喂，泽哥听紧，欢迎， 系泽哥， 系啊， 即系越嚟越好睇喎，嗰个 LA show， 梗系好睇啊， 嘥气啦。喂，你即系话唔好听，你仲接翻出嚟，啲街坊会因为你个头，会抛你头你出嚟。 喂，阿毕，喂，唔好讲嘢，似喂，依家我哋咧讲咗先嗱，就系咧，我哋要每一个礼拜咧要睇几个节目嗰个兴旺诊，你知唔知啊？ 好忙啊，大佬！ 逢星期一四晚就睇鬱敏踩場 ，OK。禮拜二咧就睇咩啊？考下你啊！ 呢個鬱敏會下身 嘅第二季，咁啊禮拜三睇咩咧？ 睇李素 係 live 嘅。 仲有逢禮拜五有咩咧？嚇！ 一鳩大事回顧啊！ 冇錯啦，唉，真係醒目啊！ 禮拜六咧？ 禮咩啊？ 禮拜六咧？ 禮拜六就睇呢個夜間熱線啦，係咪？真系离谱， 数漏咗个啊！ 仲有咩嘢啊？ 仲有呢个为何心邪总是我啊？ 系啦，唉，真系兴旺诊，你真系话头醒尾。 个礼拜睇马。 喂，仲有啊？ 喂，嗰个交翻时间俾益友先啦。系点啊？咩啊？ 仲有本土对前线啊，两个一点五 万喎。哦 ，OK， 嗱，礼拜夜晚嘅九点钟，本土最前线系啦。系阿毕，多谢阿毕补充吓。 系啊，所以就系咯，即系成日都系狐狸招咯。你又话人哋搞紧个运动，又话咩令个运动失焦，咩其实你动自己啲翻出嚟咪就系咯，咪就系做紧啲嘢咯，其接咗个选举咯，为咗自己嘅， 即系忙宣传自己 好咩都好啦，嘥气啦。 吓， 唉，即系有啲嘢就系。 唔系，当然啦，嗰个系余德宝派汤嗰个系。佢當然係有私心啦，佢你話佢幫阿李卓人去全心全意助選咩？我覺得咧就都宣傳佢自己咧仲多啦，嗰、那個元素係嚇、啊、印曬自己嗰啲，印曬自己個樣啊，印曬自己個名啊，就話有啲個湯壺送添嘅喎，係知唔知啊？ 咁抌杯啊，湯壺 係啊。唔知喂呢啲 就唔係嘅，湯壺咧就係唔知係一個馬會贊助嘅，中聯贊助嘅都有嘅。 哦，即係慷他人之慨，即係煤氣贊助呢樣 啦。你等於係啦，煤氣種一樣一模一樣嘅。 煤氣種係啦，即係煤氣贊助啲種啊，唔係有煤氣嘅啫，會食死你嘅。 煤氣公司贊助嗰啲區議員 嘅。係，唔係佢哋好中意慷他人之慨㗎啦，係嘛？即係逢中秋啊、端午啊，就有啲。即係佢所謂公用事業啊，就會即係送啲嘢俾區議員咧，就揾佢哋代派嘅，其實係。 係冇錯，咁啊，即係其實就係咯，泛民呢啲咪外圍都即係全部收工啦，即係什麼社區傳訊啊，張秀賢之前嗰個係咪都係社區傳訊？ 唔係佢嗰個叫 咩？嗰啲咩 BD 啊？佢嗰個啲咩 BD 話唔知俾人踢爆乜嘢咁啊？最尾又 quit 咗咁樣啊嘛～ 哦，嗰、那個係俾我哋益友打上嚟踢爆，我都唔記得記得咗咯。佢哋有啲區議員 啦，講曬你嘅題，即係大家當笑話聽完就算。 唔係㗎，我哋要好專注㗎。你知我哋不嬲都成日踢爆呢啲友咧。 你目標太多，你都冇可能同佢講嘅。即係老實講啫，其實我出名啲嗰啲張秀賢，你真係個個都知㗎嘛，點話佢咯？ 嚇！ 剩低嗰啲即係講嚟嘥氣。咁你啲友，我覺得即係低啦，冇得俾翻大文啦。你就算黐埋個大台都大，都唔會俾頂仔嚟嘅。 喂，嗱係啦，阿斌嗱，你曾經一個作為咧，都喺地區耕耘過一段時間嘅本土派嘅人士啊嚇。我想有一樣嘢問下你嘅意見就係、是，喂，你點睇有一啲嘅所謂嘅地區人士同埋嗰班主要係嗰啲咁嘅學界啦嚇、啊，即係曾經上過學生會裝啊嗰班人，係到一啲而家今時今刻。 走去即系排队翻泛民咧，呢、這个现象你点睇咧？喂，佢哋真系乐此不疲喎！ 你讲呢一样嘢咧，我又即系分享少少个古仔。即系话说咧，有小弟嗰阵时就喺即系东九龙啦咁样。 系。 咁啊，即系有个区咁做啦。咁啊，有一次咧就，咁我自己都系即系当初又比较天真地咧，就尝试去同呢一个八甲党咧有啲沟通啊。 民主党。 咁有一次，咁有一次咧。就冧上咗咧，就係胡志偉嚇，咁就即係叫做係大家諗住溝通啦，可能啲合作咁樣啦，咁啊即係有個見面啦。咁啊，我就唔記得第幾句同佢嘅溝通，但係總之咧，同佢見面頭答句，你呢個嘅胡志偉咧就已經出即係講咗呢句説話，就係話啊，我哋呢啲咧，我就最憎就係黃毓民嗰啲咁樣人啊，自己咧就做唔成都算啦，仲要不斷咁樣攻擊我哋。即係我嗰下個感覺係咩咧？我嗰下感覺咧就係、是，即係好明顯有啲第一樣嘢，佢當然知道我係比較親本土嘅一啲派別嘅人啦，可以咁講啦。 即係佢俾説話你聽喎，其實係。 係啊，即係而家 Burden 就係啱啱講啦，頭幾句就係話咧，黃最佢本人最憎咧就係黃毓民啊，跟住咧就因為佢係即係自己做唔成，不特止仲要係不斷咁樣搞散本土派。咁我成個感覺咩咧？成個感覺就係、是。佢叫做我約佢溝通或者佢見面，咁佢或者我當然我有我嘅誠意啦，當時啊，咁佢都好老實講，都有佢嘅誠意先見我啊，或者先我見面咁樣啊。但係即係你頭嗰幾句已經擺咗姿態出嚟，係諗住話俾我知你嘅底線係咩，或者係即係你跟邊個邊個，跟咗啲我唔好講，我知唔知用咗品先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究竟你所謂你代表你嘅呢個八甲黨嘅東九之寶？作為你最大一個，咁你其實即係有咩誠意咧？同所謂本土派或者即係叫做親本土派嘅人咁樣傾，我覺得就即係個感覺係好差嘅。 咁當然係啦，一嚟就已經擺即係一嚟就已經擺款啦嚇，俾個下馬威你先。 係啊，嚇，係啊，咁就都會嘅，都會覺得即係叫做。大家講，即係尤其是呢個胡志偉係好多位置少少都係，就算佢口口聲聲願意同佢合作都好啦，都係比較有保留啊，或者係即係冇利益嘅嘢，或者總之驚益咗嘅嘢咧，佢就盡量都好收放如魚嘅，即係佢哋都好多，我覺得佢都好多年嘅做呢啲嘢就啊，所以。即係你話你都講啦，我覺得就即係啱啱講嘅話，即係無論係泛民嗰啲咩外圍組織啊，咩眾志啊嗰啲，就老實講，即係總口啦，你總之唔係最傳統嘅泛民嗰啲，係完全唔會分任何餅仔嘅嘢。 係。 即係你見到而家朝海迪咁樣啱啱叫做俾選舉主任開咗名嗰啲，咪大家咪即管放長線睇下2020年嘅時候，即係佢又會唔會俾人 DQ 咯？同埋佢俾人 DQ 嘅時候。咁啲泛民即係最傳統嘅核心泛民大頭會點樣咯？會點樣反應咯？ 最傳統嘅核心泛民梗係拍曬手掌啦！佢係可以釋放翻80,000+票出嚟喎，大佬。 咁啊當然啦，分分鐘都2-3+啦，老實講。 係啊，可以。 真係啊，大佬。 配票配得好啊，三個都有啊，係真係。如果配票配得好啲。 係啊，所以即係咁講啦。而家雖然即係好多本土派朋友啲冇開名啦，但係。即係我好老實講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唔好話2019年選區選嘅時候都少會被 DQ 啊。就算其實好老實講，俾你選到咁點咧？即係到時2019年係啊，俾你本土派選到啦，邊個區議會選到，咁入到去，我自己老實講，我覺得最尾嘅結局只會係一個，就係越嚟越黐得埋個泛民台台咗。 嗯， 你最尾冇辦法嘅，一定係做翻。 哦，咁呢個當然係㗎啦。這個呢就即係8個字啊，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嚇。咁佢入到去，就算俾佢入到去，咁都係好大機會咧，都係會靠近翻、靠攏翻啦嚇泛民噶啦。咁、這、呢個冇辦法嘅嚇，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嘅。我都會理解你，我知道你噏緊乜嘢。 即係咁講啦，如果除非大家聽緊嘅做緊地區嘅人都覺得，我冇啊，一心諗住揾食啫，咁咪即管佢咯，單還單係咪？ 好老实讲啊，求其一个主任级嘅职位啊，都唔止33,000啦，哥。 都唔系嘅，好老实讲，即系有啲而家僆仔走出嚟，有啲万人都万几嘅啫嘛。 你如果你下下都揾呢一个即系啱啱毕业嘅 starting 去計咁冇得計嘅。你做多幾年咁，你有個工作經驗累積咗，咁你就唔止33,000噶啦，係嘛？咁你有個 career path 啫嘛。 系啊，咁但系你如果大家都系为你练，或者觉得为公义嘅，就真系斋啦，冇搞啦，即系我讲，我觉得真系，但系啱啱嗰样嘢，你黐埋个边就冇可能系咁，一定系为自己。 我俾你听下做啲嘢，人生乐趣冇捻埋啦，你做埋我份啦，系真系。 系啊，即系唔少难听讲，你真系咁中计，又俾乜乜部文文部报晒出嚟。 喂， 啊，即系赌马，跟住话教话年轻人，讲粗口又话唔得，食烟又话。 喂，你睇啦，蓝洁瑛去赌钱，喂，输三皮嘢，百家乐都要俾你嗰个咁嘅报纸嘅登嘅，咁呢啲即系。 喂，三皮好少啫嘛。 梗系少啦，大佬。 百家乐啊。 即系百家乐嗰啲推多几口都已经唔止啦，推咗几口慢慢上，好啦。喂，即系我需要就话，你嗰阵时候话咁中意从政嗰班后生嘅，即系你自己谂下先啦。人生好多乐趣，好多活动嘅，唔系就系真系从政。从政你要睇下佢，喂，98,500就买起你一生啊！喂，你好多嘢唔做得噶咯，系咪啊？咁你咪做埋我份咯，系咪？你咪去做咯，咁中意做系嘛？所以有啲阵时候以为我中意参选。喂，呢啲人咧叫人各有志啊，系嘛？阿北啊，呢样嘢我谂你曾经做过地区，你知我讲乜嘅。喂，你有好多嘢唔做得啦。喂，你喺条街嗰度， 好多人讲得先啦。 喂，甚至乎啊，你喺条街嗰度都要规行矩步啦，冲红灯都未必得啦，系咪啊？ 即系停车先冲红灯，我 话 咩？ 即系唔系搞嘢嗰只冲红灯啊，系过马路嗰只啊，都唔得啦。 我系嗰一个马路，我系嗰个马路。 嗱嗱，我唔同意啊，因为李卓人咧成日都系咩违泊啦， 屌系啊，咩违泊，我啱啱 冇人理喎。 唔系咁呢啲就系因为佢太过无耻咯，佢 片咪影咗刘小丽拍张相俾你嘅，咁最尾就即系即系我搞错啦，我拍咗。 喂，呢个要多谢泽哥，喂泽哥咧真系咧一个，嗱呢个要真系咧要俾 credit 啊泽哥噶，就系佢真系做到是其是非其非啦，佢咧系冇因为咧一个嘅立场啊或者乜嘢咧而系去偏颇噶，而系佢系为刘小丽咧嗰架车咧。是真的上边有一个嘅所谓伤残人士嘅标贴、那个标示，所以咧佢喺嗰一下咧系唔需要入标嘅，好似系咪？嗰、那个根据法例系 系晒照保啊， 系啦，所谓晒照保就系伤残人士。嗱，所以這個呢个咧真系要高度评价呢一个泽哥呢个行为，就系、是、真系做到咧是其是非其非啦，吓、啊、就系、是、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嗱，唔好又话我擦鞋啊，呢样嘢系真系真有歧视噶吓，唔系我作出嚟噶。 喂，咁大喎，啱啱聽俾你喎，應該係夜晚啲九點幾分喎，嗰、那個就真係真喎，李卓人嘅張宣傳車喎， 係喺呢個 長沙灣嘅維維棟 喎，即係佢企上架車上邊喺度嗌咪嘛，係咪啊？ 即係唔可以俾出 槍，啱啱聽俾你嘅維柏嚟嘅， 哦維柏嗰啲 而家講就得你啦，冇嘥時間。 嚇，嗰啲都好多噶啦，維柏都已經貼到厭啦，咁滿啦。 係，我想講埋正呢樣咧，即係有啲。所謂啦，叫進步民主派話就話咧，本土派咧就唔了解泛民，就話咧泛民咧其實唔係一個黨嚟嘅，係一個派別嚟嘅嚇，一個即係所謂啦，叫做呢啲有啲共通嘅呢幾個派別。 係 咁，其實咧老實講，我就好認同嘅。 係 跟住點解咧？因為你泛民咧根本其實咧就只係一個咧，我咧係為咗自己一個產業鏈。啊！一個即係不斷咁選拔新人啊，揾錢啊，個個為咗98,500、33,000啊，幾多咁樣嘅派別一班咩人嚟嘅？ 係 啊，我覺得就即係嘥氣啦，就攞佢收皮啦，唔好大意諗唔到，即係話自己咩為公義啊，為下一代啊，呢啲路路欺騙群眾、欺騙選民，做埋啲咩政治黑衣黑錢，真係屌你老母啊！真係， 係真係講得好啦，呢、這個真係。喂，話時話嗰個區議會仲未加人工咩？真係 咩區議會？ 即系区议会33,000啊，仲未加人工啊？ 哦，唔知可能会加啩。 即系33,000都几恩噶啦。如果你即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要有头有面嘅话， 系啊，同埋即系年轻人唔系背弃李卓人咯。其实年轻人系背弃喺呢班即系30年前抽签抽咗啲下下先咧做泛民，应该话都系扮泛民嘅，都系亲北京嘅维稳派嘅人咯。 系啱， 系即系太明显啦。而家做出嚟所有嘢。領匯上市、港珠澳、高鐵，我真係數都數唔埋。樣樣嘢其實根本所有嘢都係北京核心水嘅嘢，大家嗰啲咁嘅所謂泛民啊、民主派就會撲去誒托人大腳啊、拉共啊咩，成日全部就齊。 係 誒，建制派、保皇黨都，我覺得都尚且叫做係明刀明槍做呢件事。 但係泛民咧，泛民就係、是、佢哋成日講咧，就係呢個其實即係背後拆嘅一幫，我覺得一定係傷過喺正面拆嘅多嘅人嚟嘅。 啊， 所以即係呢啲都咁傷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嘥氣，大家唔好再信咩定係對決，或者即係我絕對喺度完全嘅呼籲嘅，即係任何自稱係本土派投過頭，又係先投過鬱敏投過。假有好真有本都派嘅，唔好走去投李卓人。任何票都可以投，但系李卓人一票都唔可以投。 啱，同 意。你投咗李卓人，但系惩罚自己；你投咗李卓人，就系代表你认同李卓人曾经谴责过嘅呢一个初一嘅旺角事件，即系所有嘢全部都系完全百分百系违背咗本都派嘅。本土派走嘅人走出嚟嘅一个理念啊，本土派佢嘅初衷系错晒嘅成件事。 啱，嗱，即系讲得好好啊。喂，阿北，即系多谢晒你今晚嘅见证啊，即系作为一个 前辈。同埋咧，即系我即系呢个讲埋，即系呢个运动员楼下有大车，每年哇，即系嗱，今日堂主有 share 过出嚟嘅黎德范咧，一个 share 个 post 咧，讲到明话，即系咩用呢个仇恨去记住咧，要送多两个人入立法会啊！我觉得我哋本学派就算点逼逼，但系要记住。记住光明，记住梁天琦嘅仇，用咩人嘅血去赚钱？九西补选讲到明，一票都唔可以投俾佢啦。本土派自己有就学呢一百，一人拉十票，拉十票就叫十个人走去唔好投李卓人。 系啱， 投李卓人之外嘅任何嘅 choice， 系啦，冇错，你中意投我得。总之咧，你中意投唔投都好，反正唔好投李卓人啊。 系啊，呢一百话行广州马行公套联盟。 系， 我哋本土台自己有咧，就记住呢一百做嘅系乜嘢。 系， 呢一百做嘅咧就讲大话、行蛊惑、好造谣。 系， 所以记住一票不投李卓人。 好，讲得好， 咁多。 O K， 喂，多谢晒你嘅见证，阿伯。 好，大家加油， 拜拜。 拜拜。 好啊，哇，咁啊，真系非常之犀利啊！佢呢个见证下，佢作为咧一东九龙嘅前地区人士，就寄予啲后生嘅咧，就同埋嗰啲所谓学生会界嗰啲人咧，就唔好排队翻饭碗，因为冇益处嘅。OK， 啊，亦都唔会轮到你嘅。 即系饼碎粉分俾你嘅，佢哋只用九分。 嗱，唔好话我讲啦，啲益友都系咁讲。好啦，喂，呢个益友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 哎，早晨啊，石哥早晨啊，李广臣、马功臣啊， 系马功臣，请讲啊，系马功臣， 系你好，你好，你好，喂，冇，系本身谂住，系即系本身谂住讲个见证出嚟，去少少咧见样，再去撑几个， 点 知听完阿徐无差同埋阿黄之锋嗰啲，我真系顶唔同，我都要讲，我都要讲几句，咁啊见证就等阿、啊、等阿、啊、基哥呢一个祝贴啊嘅时候，我先至听有冇机会再讲啊。 好啊，喂，我都祝佢好运喎、啊，真系吓， 系啊，咁好嘅，我咁样讲先啊。即系咧，我想补充少少就系咩咧？头先阿长毛拆佢讲嗰段嘢咧，其实讲咗一句，你真系你连基本资料收集都未做好，投白票、投废票或者投对投成健康嗰啲系招土派，嗰啲唔捻，嗰啲系招土派最为多啊！嗰啲唔捻系黄毓民啊，就投皮。即系你呢啲你资料收集做得唔好，即系我都谂，唉，屌你老母，咁算啦，唉，即系资料收集， 只好唔好佢揽埋一齐嚟讲 啫嘛， 想 系啊系啊，即系全部揽埋嚟讲啊， 佢故意嘅，我觉得佢故意嘅，然之后拉埋毓民落水就可以即系。借啲 男人又可以製造個敵，即係大敵人啊嘛！ 嚇，因為佢哋最興就係做呢啲嘢嘅啫嚇。 都有咁嘅可能啦，但係我就良好意願啦嚇，咁啊算啦，係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即係咧，你梁國雄同埋呢一個黃之鋒，你都搞錯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因為選舉當然就係話，我哋選一個我哋合意嘅候選人去啦，係咪？ 係。 喂，但係其實反面嚟講，我哋選一個我哋唔中意嘅人攬屍教佬啊嘛。 係啊，冇錯啊。 大家如果有印象，記得嘅話， 係 當年法國總統選舉， 係 馬龍未出嚟嘅時候，嗰陣時都係左邊嘅時候噶啦。喂，嗰陣時極有個唔係呢個林家泰啊，唔係林家泰，即係嗰條極有光唔陣線，嗰陣時係推得好勁噶。但啲人問翻，點解你投極有啊？哦，极咗废咯，所以咪投极右咯。 吓、 啊，呢啲咪就系、是、呢、这个咪就系嗰样嘢咯。呢梁国雄其实老实讲，今时今日我哋点解会去即系有咁多诸如此类嘅选择？喂，我哋唔系真系真心支持陈建康去争取民主啊！屌你老母，系要你泛民冚家铲呢个真系重点啊嘛！呢、这、一个先有重点，你咁样嘅你都唔明白你梁国雄，屌你老味！即系你其实你黄之锋你真系戆鸠，你两条友都系戆鸠，我真系完全唔明白你做乜鸠。即系你哋，唉，即系你哋心所谂荡啦。仲有 呢塊民主牌，即係我覺得咧，作為一個政客啦，聽住啊，作為一個政客講大話咧，我係冇辦法阻止嘅。你台灣啲澳報都係咁樣噶啦，但係唔該講一個大話，合乎邏輯、合乎現實，你先說服到你啲選民。屌你老母！你講埋曬嗰啲大話邏輯狗，真係屌你老母狗屁不通。頭先黃之鋒咪話嘅，唉，如果李卓人落選咧，嚇、啊、就呢、這、一個即係懲罰唔到嗰啲咁嘅大台，即係懲罰唔到嗰啲唔投票嘅泛民啦咁樣。我想講，先唔好講你哋泛民最中意就係做呢個選舉檢討啦，輸咗之後，咁算啦，你檢討都不知所謂噶啦，都冇嘢啦。喂，我老實講，如果啊，你哋真係覺得輸咗都唔會影響到嗰啲咁嘅唔投票嘅大哥啊！你今日使乜拗管刀派票啊？你今日使乜喺度？即系我都唔讲 Facebook 嗰段嘢啦。你李卓人请一个 so call 本刀派嘅张秀贤上去做咩啫？你李卓人喺度扮烟咁，我同下一代 disconnect 咗啊！屌你老母，你咪又想当本刀派票？咁你谂下，你谂下，你未选啊？你条冚家铲未选啊？都未选啊！你已经惊到惊惊到咁啊！如果你输咗，即系我觉得我嗱，大家都明啦。佢输咗会点样啊？你泛民咪要跪咯，街、所以你梁国雄仲话啲咩？嘿，我哋预咗咧，本土派嘅票咧就一定系冇噶啦，咁样 系佢讲 噶。咁你哋喺度系啊？你咁你冇理由做埋呢啲咁嘅傲报，你嘥咁多时间做啲傲报做乜鸠啫？唔好做啦。即系所以，即系嗱，我话，即系所以，我真系真心呼吁九低选民。嗱，当然啦，我唔系啦，我系讲到嘅。 系 九低选民。行不行一票不投李卓人，屌你老母臭！呢条友仔冇骨气，冇即系冇骨气，讲个大话都唔好。而最惨就系咩啊？佢嘅民主水平系远远低过冯建基 N 咁多版。 冇错， 当日佢两个都系喺呢一个泛民大台嘅时候，即系讲紧系梁振英选特首嘅时候已经。 嗯， 嗰阵时李卓人。啊！又即係都係聽翻聽我哋噶啦。阿張文公話呢啲呢個即係佢話啊，鬱文你發人民幣一打咁樣，你李卓人完全冇出嚟駁過。佢馮建基啊，佢係親自打俾黃鬱文，上何俊仁嗰個選舉論壇度，作為激進派民，即係嗰時未有本土派啦，作為激進民主派嘅代表去質詢啊何俊仁嘅， 係， 但係打機冇去到啦嚇。 啊， 咁嗰啲咪就係水平咯。喂，佢知道乜嘢先至係重要？喂！教育选民特首是要面对全港所有的人包括激进民主派这一个才是重要的嘛。那些这样的党派啊那些这样的什么的平时啊叫文叫文以前就有屌啊同什么的。喂那些永远都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当刻到一点才可以教啲选民这一个真谛这个才是重要的嘛。等他们的民主有进步这个才是重要的嘛。你冯建基咪做得到咯这些咪叫水平咯。你李卓人上当啦一票不投李卓人拉他落地狱连埋泛民大佬一齐屌你老母臭位。好啦讲完啦。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盲工程。 好拜拜。 Okay, 喂，咁咧，所以咧，嗱，我就讲啦，寻晚其实我有讲过嘅，嗱，点解我会即系咁支持啊基哥咧喺呢一次嘅选举里头？喂，一样嘢，佢系豁咗出去嘅，今次，我觉得你要讲背水一战呢四个字咧，真正背水一战嗰个其实系冯建基，而唔系李卓人。 系啦，佢已经翻唔到呢个泛民大队噶啦。 喂，冯建基系不惜系。即是跟这一班有抹面他都要争取他认为的那一个的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反阴点嘛。如果你记得基哥上个礼拜讲过这件事是喂他认为泛民是应该遵循他那个的初选机制和那个的所谓合约精神嘛。喂这件事说得啱的是不是啊而他不惜牺牲即是跟这一班有的即是维威卫 的所谓的基础啦吓，喂，佢而家企咗出嚟，佢系对抗呢个黎智英嘅集团，谴责呢个苹果日报。我话俾你听，好多本土派人都做唔到啦呢样嘢，唔好讲笑啦，系咪先？ 大部分都做唔到啫嘛。 我系个够胆讲啦，大街大部分都做唔到啦，边个够胆企出嚟开个记招屌柒黎智英啊？系咪啊？喂，佢做得到喎、啊。你话啊，唔系佢同你政见有啲唔同，我就觉得和而不同。在这个这样的大前提下呢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分歧呢都不重要的。 喂， 你 谂下，你 系致命嘅分歧啊嘛，同李卓就有啦，致命嘅分歧。 喂，你谂下一样嘢啊，如果一日仲有呢个泛民大台同埋一传媒黎智英集团，你本土派又好，第三势力又好，乜派都好啦，话俾你听，冇运行啊，可以同你讲系，一 咩都要等佢岌头咯。 喂，你就算系选地区嘅又好，选立法会又好。喂，你唔得到嗰个所谓泛民嘅大台，即系所谓嗰民主动力啊！民主动力系黎智英嗰班友，屌你老尾！即系你谂下一个人去到六啊几岁啦，依家几个已经系咪都两蚊人嚟啦？好似系六啊六啦，啊好啦， 两蚊人， 两蚊人咪即系唔系网中人咯？即系搭车两蚊鸡 ，OK？ 即系作为一两蚊人，喂，佢仲有咁嘅魄力出嚟同呢班友对抗。咁我覺得我點解唔支持佢咧？係咪先？唔通我同阿興旺診企出嚟咁戇鳩啦？係咪先？係嘛？嗱，我就真係冇咁包撚閉啦。喂，咁佢有係咪有乜吉事？咁我咪支持佢咯。好簡單啫嘛，呢樣嘢係佢以往百般不是乜乜，我覺得都已經唔重要。你呢一刻佢企出嚟對抗呢個咁嘅集團，而係佢由頭到尾都冇收過黎智英錢嘅，夠啦已經係咪？即係。你话本土派有啲又即系有啲又参唔到选啦 ，DQ 啦，系咪？喂，就算啊，唔好讲咩啦，唔好话我口臭啊！我俾你有啲本土派入到集，你够唔够胆屌柒苹果日报先？唔够胆啦！喂，包括呢个郑松泰嗰阵时信誓旦旦当选之后，第一句就话佢热血时报、热血公民嘅首要任务就系打倒苹果日报啊嘛，记唔记得啊？ 系一嚟就打倒黎智英啊！ 打倒黎智英啊嘛，做咗未啊？你后尾你咪系要为咗，因为你嗰个咁嘅台，嗰啲数据系造假嘅，嗰个收视系造假嘅，万人台系造假嘅。你为咗要触及率，为咗要曝光喺个报章上边接触到更多嘅选民，你咪又系要向苹果日报嗰栋新闻跪低。你够胆唔接受呢个苹果日报嘅访问咩？你够胆好似郁敏咁样？喂，有啲咁嘅 唔接受一传媒访问啊？ 吓，你够胆去郁敏咁样屌柒嗰啲一传媒嘅记者咩？你够胆咩？即系唔该你啦，呢啲咁嘅你，即系呢啲咁嘅郑松泰系嘛？所以你话喂，冯剑基够胆出嚟，当然佢咧，佢被逼即系咁，都被逼都系啦，系咪先？即系冇乜人会咁主动去做呢啲咁嘅行为嘅，我又觉得，即系对抗黎智英集团啦吓。咁即系佢既然都行到呢一步啦，咁我又觉得冇所谓啦，系咪呢一样嘢？喂。咁啊，支持佢啦，系咪？咁好简单啫。咁同佢一齐俾泛民啊，即系你话佢切割又好啦，话佢点都好啦。总之咧，所有支持阿基哥嗰啲嘅选民，好老实讲啊，咁佢哋都一样系唔会翻泛民噶。咁你咪试下去将你哋嗰啲本土派嘅理念，系嘛？你哋本土派咪我啊，阿钟汉林将我剔除咗，除咗名啊，吓。你哋将试 成日提呢句喎， 唔系咁你钟汉林系本土大师嘛？屌你老母，你连张秀贤都唔将佢除名嘅，将我除名嘅，咁我咪即系你威晒啦，系咪？我冇乜所谓。 咁咪好咯，咪张秀贤同佢啲班人一齐咯。 张秀贤你都唔将佢除名嘅，喺本土派嗰度，陈泽涛你唔将佢除名嘅，将仇思达除名，咁啊恭喜你啦，系咪？咁你哋本土派要 咁快啲将我除名啊？唔该。 你系本土派啊？我唔知喎。 我唔知喎，我惊佢当咗我系。 O K。咁你要将你嘅理念，咪慢慢向佢哋讲咯。我寻晚喺节目都有讲噶，试咪嗰度。喂，你哋成日咧有啲人咧就匿埋喺个香港大学嗰个咁嘅会议厅，嗰个咁嘅象牙塔，嗰个演讲厅嗰度讲你哋嗰啲乜卵乜卵，冇用嘅，乜卵都冇用。话俾你听，你就系要接触下嗰啲选民啊嘛。当佢由黄丝变成系。即系依家有咁嘅契机去尝试，可能会听下你讲嘢。喂，即系等于我哋节目啫嘛。其实系有部分系基粉嚟嘅，变咗系你明唔明啊？咁 基粉， 即系阿基哥啲粉的粉丝啊，简称基粉啦，系咪？喂，咁嘅时候你系咪有一个契机，又向佢哋去宣传一下你自己所相信嘅理念，你所相信嘅嘢？咁佢又会即系起码去听下，尝试去接触下你啊。不管佢同唔同意到，哪怕有一个半个肯同意嘅，咁你都已经系即系扩大咗嗰个所谓群众基础啦，系咪啊？喂，冇损失噶，冇损失噶喎，呢样嘢系有利无害噶，点解唔去做咧？系咪先？咁我都讲咗好多次啦。 咁好过你成日喺香港大学嗰度搞九啊几个嗰啲咁嘅所谓座谈会、研讨会冇卵用啊！屌你谂乜来来去去都嗰啲学者啊乜卵嘢去有柒用咩？你接触一下嗰啲真系街坊啊市民先有用噶嘛？啱唔啱啊？你信唔信都好啦，我就系一定系信呢个群众路线噶啦。 诶，佢哋有啲精英心态咯。 你唔放低个精英心态咧，你搞乜卵都冇用。我讲嘅呢样嘢系，你信好唔信好啦吓。即系有一个咁嘅契机，喂，即系等于喂，依家基哥佢嗰啲嘅支持者，佢嗰啲粉丝系嘛，佢咁多年嘅街坊，有一个咁嘅契机去听下你噏乜，你当诶佢、哎、都唔系听本土台，咁有个别有几廿个人都好啊，系咪啊？佢肯听，佢又会 share 喺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嗰啲咁嘅街坊又会听到噶啦，啱唔啱啊？有机会，好简单嘅啫嘛，我哋从来个台都系靠口碑嘅啫嘛，你有冇落广告啊？系咪先？我哋都冇。我哋 Facebook 個人嘅 Facebook 都冇得落廣告添啦，直頭係你想俾錢 Facebook 去擴大你嗰個觸及率都唔得啊！我從來都係靠益友 share 出去嗰個口碑嘅咋，真係係咪先？即係呢一個係好好嘅契機嚟嘅。喂，好過佢成世做黃絲，塞住隻耳唔聽你講。依家佢既然難得都出咗嚟啦，基哥就被逼出嚟啊！咁佢嗰啲選民都同樣係翻唔到轉頭啦，係咪先？即係你咁樣去鬧佢一個長期支持咗卅幾年嘅人。是咪咁简单啫嘛？点去做下咯，试下咯又吓，唔使话咩？哎呀，好绝望啊！绝乜嘢望啫？又唔见我绝望，我冇绝望过、啊，从来都呢、這个唔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咩？去做咩吓？咁、啊、你话嗰啲心黄嘅唔听你讲啦，咁呢啲俾人俾泛民大台踢咗出嚟嘅，肯听你讲咯话系咪啊？未必认同你噶。都未必认同你的，但你可以试下咯，又好过乜都唔试，哎唔得噶啦咁样，咁唔得咧就收台啦，唔使做啦，系咪？你话系咪先？你点睇啊？兴旺诊或者 点睇佢个？咁要尽一切方法去扩大你嘅理念啊嘛，即系触及更加多嘅人噶嘛，将你理念。 因为成日话要做大个饼，喂，我哋而家不停咁样喺，就算喺本土派俾人 DQ 之后，我哋都不停系喺度做解紧本土派个饼啫嘛。而呢个饼未必会再次可以喺选举嗰度咧发挥到作用，因为本土派冇得参选啦。但哪怕选举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你都可以继续去做你嘅功夫噶嘛，继续去耕耘噶嘛，啱唔啱啊？选举 唔系净得选举，仲可以将你嘅理念去散播啊！ 冇错啦，喂，选举唔系一切嚟噶嘛，大佬，唔系净系着眼于嗰个98,500嗰嚿钱，唔系着眼于区议会嗰个33,000噶嘛，而系你真诚真意地相信你嗰啲个理念嘅时候，你咪慢慢去传播开去咯，吓、啊，唔好成日话我哋咩同温层啦，我哋根本一路以嚟都好积极咁去触及一啲新嘅益友、新嘅听众。唔好成日话我哋同温层系嘛，回音壁，我从来唔感觉到呢样嘢嘅，因为我哋不停咁样去扩阔紧嗰个嘅基础，尝试紧去做，唔知会唔会成功，但系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会成功都好，我哋都尝试去做，因为呢样嘢又冇嗰个政治风险嘅，唔会开麦俾人拉坐监啊！依家暂时唔会啦，真系好保守嘅，王仔。暂时唔 系，就算咩例立咗都唔会啦，我都冇讲啲咩特 别嘢。既然呢个冇乜风险嘅时候，咁大家咪可以去做咯。我哋不停咁做紧，不唔紧要咯，俾人除咗名啦，依家俾人除咗名噶啦，你要记住啊，呢样嘢系 OK。哎，我听电话，我哋讲咗好多嘢，因为 好啊。 你记住先好啊，兴旺诊，你都相信你都俾人除名啦，你都俾人当系驱党啦，系 最好啊！吓、啊，即系呢啲唔知咩奇怪嘅名字。 喂，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喂 ，hello， 晒部收音机。 系，识收音机先。 喂，邓居，我叫文德啊。 系，文德你好。 喂，你今朝挂，唔系你头先挂住 G 个。弊咧，你系咪未报天气？ 我报咗天气噶啦，已经系 系嘛？ 系啊。 O、okay、K 啊，好啊，咁我开始啊，尽量简短。咁咧，咁我相信我自己系焦土嘅理念啦。咁大家都有个共识，就系李卓人啊要输啦。 系。 咁中间又出现咗几个，咁就喺度谂啊，会唔会啊？即系投佢票啊，反呢个苹果嘅黎民主派霸权啦。 系 咁，但系后来咧， 就出現了什麼事呢？是就是出現了很多民調，好像蘋果，尤其是蘋果那些，他說到李卓人和陳海欣咬到很緊的樣子，喂，那沒辦法，那你真的要投陳海欣，看完蘋果這些民調之後。 我尊重你那個決定啊，阿文德。 是啊，咁咁就要對唔住教主咧，因為咧覺得白票啊、唔投啊呢啲實在太過唔受重視 嘅。嗱，咪咪住先，首先修正你一樣嘢，鬱敏嗰個嘅言論咧，三不 投票，唔投票啊。 佢講不投票啫，從來佢冇投過白票呢兩個字嘅。 我知道我知道，我哋都同時聽到有即係自己呢派係嘅人講話投白票。 白票係廢嘅，我講俾你聽，文德點解白票係廢？第一。白票是在这个选举当中是完全是没有统计的。 是啊， 知道 这个 是完全 没 有 数 字统计的。投了多少有多少白票或者废票是真的废票，是没有统计的。而这个数字既然是没有统计的时候就变了发挥不到的作用。你投的票要发挥作用，你一定要投一个有效的票，是投给一个 particular 的候选人才有用的。白票是没有用的，要是你不要投。你一投就要投一张有效的选票，如果你不投就可以了。如果你说、哎、我们要反映这些选举是废的，你的投票率如果低到只剩20%的就废了，已经那你不投就可以了。我觉得就不需要投废票投白票的，你就可以入去投一个有效的票或者不投，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啊、你继续啊。 是的，没错，所以我都呼吁自己差不多思想的都去投呢個陳海欣啦，咁當然尊重大家。 啊，你投陳海欣嘅， 諗下啦，係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啊，令到李卓人輸啦，同埋睇到咁多民調啊，尤其是蘋果嚇報出嚟話咬得咁緊嘅時候，咁真係要出嚟投陳海欣。 你講完之後，我講講自己個睇法啦嚇，你繼續啊，文哥。 O K 啊，冇問題啊，咁冇嘅，都想贊下基哥喺論壇表現咧，算係咁，因為始終基哥好少打逆境波啊。仲要係俾自己有咁樣打法， 係 咪？咁同埋想大家睇下兩日前基哥咧個記招啦，即係講到蘋果咧話佢個住宅個問題咧，即係話佢唔知搞公司啊嗰啲咁樣樣又唔成功，但係又有屋住啊嗰啲咁樣樣。咁其實呢件事咧搞到啊馮檢基嘅太太啊，係即係蘋果呢啲咁樣樣嘅抹黑咧，係即係影響到人哋屋企人。 當然係啦，你睇下佢嗰陣時點樣針對對付鬱敏，就知係揾狗仔隊去搞阿黃太，又搞阿鬱敏嘅家人係嘛？ 系啊，但系觉得钱即系嗰间屋就系理大做 lecturer 嘅一啲资助嚟嘅，咁帮基我讲翻啦，系咯。咁、 okay. 然后呢一段时间都睇到啲黄丝啊、果粉啊，真系中晒毒咁样样嘅。 系 咁啊，同大家翻翻去呢个报名嗰时啊，基哥咧拎住两份表咧，但系佢哋基本上就净系睇到报名嗰一份嘅。 系 基哥同时间咧拎住份推选 嘅，系啦。冇错， 系啦，冇错，选择性分明嘅， 系， 好啦，咁啊搞笑啦，近排咧呢两日咧开始告急咯，咁若然啊，好似佢开头李卓人咁样讲大局为重嘅话，点解系基哥报咗名之后，仲要硬住个头皮出嚟咧？ 嗯， 系，讲到呢一直系为咗民主啊，有咁大嘅影响嘅时候， 系。 系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其實肥佬黎咧都唔係好重視，因為你睇翻上次補選佢都會赤膊上陣出嚟，或者之前選舉都係會赤膊上陣出嚟，但係 佢而家準備去 發生過， 咪佢去緊賣廠啊嘛，台灣嗰度屌， 係啊忙啊， 唔係咁可能肥佬黎都知道自己係倒米壽星咧， 係佢一出嚟又有反作用嘅，咁 咪 嚟啦，喂 成日俾人屌， 嗱陳老太、陳神棍同埋呢一個李漢。间都出咗嚟，系啊， 系真系战底， 即系之前连范国威咁样都要拍晒膊头咁样，又搲烂块面，系咯，即系你睇到嗰班人系中晒毒嘅，你睇到亨利喺呢个报名期前后啊，近有呢、這个呢、這个致谢特首动议啦，同埋呢个。东大屿嘅研究 前期拨款， 前期拨款 开围啊 嘛， 佢都照过。 研究咧 即係啲黃線係完全係睇唔到嘅呢個分係。 呢個選擇性失明咧，我覺得係嚇。 即係呢啲佢唔係人數唔夠，佢係啲人唔知點解唔投票啊，投贊成票咁樣過啊嘛。即係如果你齊人嘅話，係過唔到㗎。係 啊。 所以起碼佢支持同意係搞得掂㗎嘛，即係可以拖冧佢㗎嘛，佢都唔拖。 肯定係講咗好多㗎嘛。一路都是揭緊呢啲噶嘛，但是完全看不到嘅。但係總之泛民就是正義咁樣。 係明白。阿文德仲冇咩補充啊？ 差唔多啦。 O、okay, K， 喂，多謝曬你電話。 唔該曬。 O、okay, K， 好，拜拜。咁我话讲讲我睇法咧，我个咩睇法咧？其实系即系对于听日选举个结果，其实我唔想咁样咁快去做一个嘅预计嘅。但系我觉得咧，嗱，既然咧李卓人咧咁歇斯底里去搞啲嘢咧。搞兩個幾月啦，又針對阿基哥去打啦，當佢一個所謂嘅稻草人又好，沙包又好，一個假想敵又好嚇、啊。我個睇法就係、是、李卓人到最終係會贏喎嚇，呢、啊這個係我 點解 咧？ 都可能會嘅啫。 第一 有諗過， 第一就係鐘擺效應，因為上次咧呢一、這個。姚松炎 輸咗，香港人好似即係九龍西嘅選民覺得好似欠撚咗佢。 係啦，又會有咁嘅心態嘅喎。好啦，第二就係經過《蘋果日報》同埋呢啲咁嘅 D 一百啊、眾新聞啊、立場新聞啊、花生台啊，長期咁樣嘅洗腦式嘅轟炸咧，喂，對於嗰啲人係有效嘅，即係我覺得啦嚇。我希望我研判係錯誤啦，所以我覺得咧，李卓人到最後咧。其实是有12万至13万票到的。吓、啊，我希望登死佢啦！屌你老尾，真系吓。 唔系，同埋即系我家都一样啦，就陈海欣，即系比较渣。 陈海欣系点解咧？陈海欣咧， 佢又扮中立，扮乜捻嘢啊？ 我唔知道嗰、那个，我唔知道中联版系点样睇，即系到底中联版会唔会禁制？但系中联版就算禁制。建制派会不会是很落力去配合这个陈海欣去拿到九龙西建制派的第四席呢？我很怀疑的。因为 你拿了呢下次分赃不是很烦。 是因为呢九龙西得四得六席。如果你陈海欣拿了第四席呢下届呢 那你叫退哪个都烦啦。 那你劝退哪个呢 听话仲烦。 是你下届你劝退哪个呢是不是劝退陈海欣啊定是劝退蒋丽云啊定是劝退这个梁美芬啊定是劝退这个的郑永信啊 信仔啊。 如果防微杜渐的情况底下是不是等他输撚了他算数拿八万几票那就不需要争了到时不用多隻香炉多隻鬼啊是不是喂你见到那些建制派帮他拉票都不是很落力的。没有郑永信上次那么落力的、啊。郑永信第一他的系啦他是民建联的人来啦。啊第二佢喺長期，第二佢係長期嘅地區工作啦。陳海欣又空降嘅喎，嚇、啊，咁好多隱憂咯。呢啲係，我覺得佢會輸嘅。我覺得李卓人會贏，係12万至13万票。 同埋即係建制嘅支持者，你睇到一個伍迪希喺度激過你咁多，你都諗一諗啊。因為陳海欣有佢口號就咩咩咩政治放一邊，民生最優先啊嘛。啊，伍迪希基本上個立論就係唔可以放一邊。 啊咁佢都系攞翻保证金噶啦，嗰啲人我唔想提呢啲人嘅名咧，即系趁虚嘅啫嘛，嗰啲人吓， 好多咁嘅人啦，仲有个争系唔得 short 嘅， 系唔使提啲 人 嘅名啦，唔好嘥时间啦， 唔会过啊，寻日老师话唔会过，黐卵线啲人， 唔好嘥时间睇人啦，兴王请，我觉得香港嗰啲最卵戆鸠一样嘢咩，就嗰个所谓 fair time 戆鸠嘅， 屌你真系俾时间你学差咩？ 台湾 即系我睇嗰阵又烦佢飞走佢， 唔系你听我讲台湾嗰啲选举咧，喂。够有渠民逢去选啦，够有啲奇离怪去选啦。点解净系揾嗰个支持度或者知名度最高嗰两至三个候选人去咧？就唔使嘥时间啊嘛。你嗰啲人就系嘥时间嘅啫嘛。咩 fair time 啫？喂，你又五分钟，我五分钟，不如我去选啦。不如啲益友夹反，屌你咪一人俾500个亿友，每人俾一嚿水，我去选，屌柒李卓人好过啦，一定好睇过。 即系又 fair time， 争嚟唔俾唔俾时间咯。 嘥时间啦，咁样喺度嚟，喂，非又唔系睇 live， 我永远唔睇 live 嘅。依家啲选举论坛，事实上系嘥时间。喂 ，TVB 话太多张名单嘥时间，所以唔做选举论坛。我同意嘅，垃圾根本就系、是，喂，你一个知名度好高嘅人，又系三分钟。喂，你一个阿茂阿寿唔识讲嘢嘅人，又系三分钟。 那些人完全连 time management 那个最基本的理念都没有的，嘟嘟嘟嘟嘟，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自己的时间应该讲些什么，应该怎样在十几秒的时间里面最完整地用一个句子表达到你的所想讲的东西的理念或者口号，永远是讲到半蹲坑嘟嘟嘟嘟嘟停，这些是垃圾来的，废人来的。喂，郁文嗰啲唔同噶，出就根本完全唔同卡士啦。十几秒佢可以整首诗出嚟啊，大佬！呢啲系即系根本唔同层次啊！屌你，你睇呢啲，即系我叫你唔好提嗰啲人个名，嘥气嘅，唔想睇就嘥时间。我一睇到有冇睇，又要飞住嚟睇，系嘛？好烦 废话， 咩 fair time 啫 ？fair 咩啊啫？本身就唔 fair 噶啦，大佬！呢啲选举，屌你冇钱选条捻啊！fair time， 不如我去好过啦，屌你妈，我屌柒李翠人好过啦，戆卵狗，呢啲你嘥时间咩？啲咩咩咩曾丽文咩伍迪希大佬，噏三噏四喺度，俾翻个三个人喺度噏啦，你个文条冇百分之五都唔好俾佢噏嘢啱嘅人，屌你老尾真系， 陈云都啱啊， 冇陈云噏嚟都冇用噶，陈云噏嚟咩啫？屌你有乜轻舟已过万重山，戆卵鸠输人 哋咩？陈志杰佢咧， 傻仔 咩？ 啱唔啱啊？喂，点解好似依家我哋益有冇人留言咁啊？系咪坏咗个留言板？ 我唔知喎， 试下先。冇人留言嗰啲益友有？ 唔系啊，我见到阿基哥自己输沙跌啦，系嘛？ 咦，系咩？点解我睇唔到？唔通坏咗我嗰个？ 录相嘅有啊。 O K。大家喂，益友多啲留言啦！依家幫手啊！喂，係啊，係喂，見到啦，可能係頭先我嗰個 Facebook 個 app 彎咗啊！依家見到有啲益友留言啦。頭先我一路 stuck 住咗喺某一個位就睇唔到。OK， 咁我哋繼續聽電話好唔好啊？ 好。 唔係，我哋聽日都祝福幾個嘅，真係要嚇、啊，希望佢都攞到一個相當高嘅票數，係嘛嚇？即係。但我對於香港人是沒什麼信心咯、啊、即為什麼我會預計李卓人會有一個這樣的票數呢、啊、你當我登又好什麼又好啦，是吧？明天 登最好啦， 最好登最好啦，是吧？但我覺得他會什麼的啦，屌你想搞了幾個月，屌你想如果這樣都輸呢，你蘋果日報就應該撿拆了他，你整個黎智英集團應該撿拆了他，對不對？喂，那个人，喂，首先你要对付那个人，根本他都没有跟你一个决战的意志，那个陈海恩是。谁给票他啊？即是他有八万票，我觉得算偷笑了。吓、啊。 即是他又不想输得难看，但是不会赢。 建制派会不会给他有拿到第四席、啊、如果三对三呢就好稳的。即是如果九龙西啊，郑永信 下届都玩啊， 即是郑永信、梁美芬同埋呢一个蒋丽云，因为蒋丽云同梁美芬系有四万几票噶嘛，咁 OK 加埋其他嗰个咩啊？上次咪有一个嗰、那个中间似阿黄成志嘅老友叫咩名啊？ 狄志远 啊，狄志远咪走去选嘅，咁你加埋嗰啲票，咁你三条飞分翻匀佢，咁咪三席咪啱咯，咪三对三啦，系咪啊？其实你知佢建制派配票系几咁犀利噶啦。咁如果你话哇，整多个陈海恩、哦，陈海恩系咪立咗投名状话呢？选完呢届下届唔选先？屌你乜投名状可以假嘅啫？屌你老味，佢唔捻信噶嘛？你明唔明？做开嗰啲就你话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嗰个嘅睇法就一定系，如果陈海恩落系真系出尽全力去选嘅话咧，都仲有啲机会。我睇佢依家冇机会吓。啊根本都冇用到力，冇用到心去选，系嘛？佢亦都系 hea 选，根本上系俾我哋嘅感觉。佢一味喺度自己喺 Facebook 嗌严峻啫嘛。 严峻，我真系未见到陈海恩噶。 唔系你 Facebook 嗌冇用噶，人哋帮你后边 佢啲选民睇嘛。 后边帮你揿掣嗰班友系嘛？打电话帮嗰班友催票嗰班友有冇做嘢先吓？ 喺微博嗌先得 啦。我都好想睇到你呃人咧，喊苦喊忽输到扑街。但是你就要即是希望香港都有奇蹟啊，是不是？我都觉得哈。有些人说上次投给郑永信那些投给陈海恩都不知道八万票啊。 喂，肯投就係啫。 咁唔係咯，上次係鄭永信靚仔啲啊嘛。 唔係上次嗰啲鄭永信。 最屘姚咩嗰個咁樣樣衰，姚崇賢。 咁佢呢個都有啲因素嘅，屌你！ 好大因素，大佬呢個豆皮佬。 唔係咁，但係即係我意思話，上次嗰個的係嚟噶嘛，嗰個要贏噶嘛，呢、這個係有我睇唔到佢有一個爭勝嘅決心咯、啊。可能我眼花啦。下屆元秋唔選，有人話元秋唔選啫。 佢冇講過好似。 唔係元秋唔選都大班人上噶嘛，就算我當佢唔選啊。喂，葉澳東選唔選啊，大佬？大班人等住上位啦，中港冇就上唔到啦。OK， 區議會嘅主席冇得做咯。屌你係咪咁啊？阿邊個個仔上唔上位啊？ 邊個仔？ 葉澳東咯。啊，呢個係好似葉國軒個仔啊嘛，上唔上位啊？ 係咩？ 唔知佢個侄定係佢仔啊？有親戚關係，總之係你查維基百科就有啦。大班人等住上位啦，要啱唔啱啊？咁你民建聯依家咁難得係嘛？喺九西立咗兩個位，佢下屆會唔肯放翻出嚟啊？唔简单啫嘛，你话整埋个陈海欣上去，点分啊？嗱、啊，咁即系我个睇法系咁咯，希望我睇错啦。我成日都话希望我个睇法系错。好，我哋再听电话先。啲基哥今晚仲会唔会即系尽诉心中情咧？吓、 啊，唔知喎，唞下，总之系早啲吹奶咗啩，系嘛？ 七点 半开始投得噶嘛？ 系啊，七点就好早噶，喺香港嗰啲系。 七点半到十点半咯。 七点半到十几个钟啊嘛。 啊。 其实好长时间噶啦，十几个钟系。喂，早晨，早晨，点称呼？ 黄生，大家好啊。系，我系阿俊啊，系啊。 阿俊你好。 系，即系今日又有台湾选举啦，听日。即系听日有九龙西补选咧，即系我呢个国外人，我新西市民冇得选啊，所以我奉行黄毓民主义嘅，即系本土民主反共兼三不一没有啊，唉，都反正我掉头啦，梗系咁讲嘢啦，系嘛？即系如果你问我，即系睇两个选举咧，唉，我即系中意睇台湾嗰个多过睇，即系多过中意睇香港嗰个啦，喺香港嘅。如果雖然可能同你阿陳區嘅立場有抵觸啦，即係我覺得其實依家選香港選嗰三個都係即係三個有希望嗰三個都係建制派嚟噶，即係咁講，即係泛民又係建制係嘛，保皇又係建制係嘛，即係就算建制又傾又出，其實都算係建制一部分嚟嘅。就我覺得就算邊個上都冇乜分別嘅，其實聽日嘅話。 我的看法就是起码不要给李卓人这些贱人上了位先咯。 当然 因为李卓人呢 就是 less preferable 那个来的。为什么呢？你给了他上位呢，他又跟你说啊，因为选民是认同我们的工作，认同我们的理念的，到时他就会有一个诠释的了，就是市民认同我们平反六四，认同我们去争取乜争取七。 争取飞龙有居 讲，阿飞龙有居讲，喂，佢到时可以咁样 interpret 噶，你要小心呢样嘢 啊。系啊，唉，成日我所以我都唔理，我都冇。 你唔好话三个选到边个都系一样啊。 有人物，所以我都冇个话选之类，冇得推啦。吓，系嘛，所以就唔理啦。咁依家就讲下台湾嗰边啦。吓，即系如果我哋睇到都尘埃落定啦，就净系得台北仲未选到，即系得翻台北啊。即系到台北，我估啊，陈生你几点钟先至删咗嗰个直播啊？ 唔知喎，做咩你想开埋票先啊？ 唔知喎，话唔定如果你两点钟停直播都话唔定都未开完喎，依家先开到可能开八成票啦，仲有两成未开完。系啊， 你睇好边个啊？依家仲有得估下噶喎，你依家呢个走地盘你买啊？买啊 OP 定系买呢个丁守中啊？ 我反嚟噶嘛，我梗系要佢赢啦，大佬。 咁我买下你对家先打下牙胶。 我惊有个台北朋友叫佢投啊，真系。 喂， 唉， 我打下牙胶，从你买对家先，我买丁守中先。 丁守中咁垃圾，你都咁胆投埋啊？ 喂，依家仲有好多佢，喂， 你真系有睇，唔系？如果你有睇啊，真系好多衰嘢啊！呢朋友丁守中， 吓， 即系佢 咁高票咧， 佢一人系咁嘅。嗱，我讲少少啦，即系佢就嗱，佢国民党，即系如果你见佢廿年咧，佢就选过咁多次国党内嘅初选咧，都赢唔到嘅，即系俾阿马英九咧。 右边阿马英九挡住啦。 咁唔系，咁啊韩国瑜都依家知道蒲头啦，都可以有出头天啦。 系啊，依家蒲头啊，但如果你睇翻个 percentage 上，依家攞40%，其实上一届四年前国民党即系阿连胜文嗰次都系攞40%嘅，一样，但系冇分别。其实票系冇多，反而佢得票仲少喎。即係佢得票反而仲少過上一次60,000票，可能話唔定啦。但係佢百分比其實冇變嘅。 係。 然後柯文智加埋阿文進黨嗰個姚文啊，我唔叫佢字啊，村字啊，全部都係垃圾。即係佢嘅加埋嗰個百分比就即係58%到啦，其實就同58%到啦，其實同上一屆都係一樣，即係同上一屆柯文智佢攞嘅票其實百分比係一樣。只不过是今年因为民进党和柯文哲反面先要搞到现在选到这么牙烟的嘛。看到现在台湾的款啦，即是民进党偷鸡唔到蚀渣，买佢本来点样呢？本来谂住本来推姚文智出嚟，点解呢？就是因为唔系好锯柯文哲啦，即是成日。讲佢哋即系讲佢哋使好多钱啦。 咁主要系拖死佢啫，其实系要好简单啫吓，即系拖死。 有柯文智系啊，柯文智点样讲咧？因为佢个台词话：，我啊，好中我就控制预算嘅，我唔会使多余钱嘅。你民进党唔同，你仲要举债，使成几千亿啊，使基建嗰度，又话：，你咁样使发债留子孙喎吓。你高雄又系，你高雄又系，哇！你负债3,000,000,000你陳竹點做嘢啦？跟住就激嬲民進黨啲人啦，跟住搞到又係小氣啊，又係唔講得，跟住搞到柯P 同阿綠色嘅綠營分手，跟住話搞到依家咁啦，跟住以為啦，即係佢以為自己嗱，佢上一屆6-9合1選舉贏六都，佢贏4都啊嘛，唔係你係冇記錯，好似係。4都系啦，咁今次得翻2都，本嚟谂住坐定坐定甩落攞4都啊，今届都系，跟住点知倒褪2席俾翻个国民党，其实都系抵死嘅。自己呢两年佢内政咁衰，同翻又唔过唔到啦，跟住劳基法又 嗰个唔系公投过唔到咩？咁你公投系反映到市民嗰意见噶嘛？ 佢咁嘅嗱。佢咧又好似，如果講學分嘅話咧，佢就好似美國同埋澳洲咁，又係最高法院釋咗法，即係釋憲啦。咁跟住就話：你一定要呢個時間要俾學分喎。咁其實咧，如果你唔再釋多次憲咧，其實你呢個公投結果咧冇同噶。你公投結果都係一樣，即係如果到期啦，即係下一年2019年，如果到咗期你未俾咩同分法咧？咁就自動俾同志結婚㗎啦。其實佢民進黨，我覺得佢即係佢啱啱2017年釋法咁耐，即係釋咗線咁耐，到依家都同你過去一年就怕，即係黨內又阿基亞當啦，又話一過同分又話。 咪咁投嚟做咩呢？ 兩個都係 少，投嚟咪廢嘅呢個係。 嗱咁嘅，佢有10個公投啦。佢其實佢有1-2個公投係有一個約束嘅，咁第一個就以核養綠啦，以核養綠呢個公投就咁嘅，因為佢民進黨咧佢就反核起家啊嘛，咁如果反核嘅話咧，佢呢一個公投就話因為你知台灣啦，佢近排因為民進黨執政之後咧，就成日轉電啊，跟住俾人講啦，話原來你台灣咁缺電啊！你依家工業嘅用電用咁多，你又唔要核電，咁你依家又係咁開，又咁係咁起嗰啲火力嘅發電廠，即係燃煤啊、天然氣嗰啲，就燒好多嗰啲污糟嗰啲污染物噶嘛。咁你起咁多，你咪即係影響我哋嘅健康啫。咁所以就話，所以就有人發起個以核養綠呢個公投，就話咁不如我哋繼續用核能，咁跟住再增加多啲綠能嘅比例，即係綠色嗰啲可再生能源嘅比例，咁樣就慢慢咁你就唔使用咁多火力發電啦。其實呢一樣咧係同佢民進黨以前就話2025年佢廢止停止咗呢一個核能嘅使用嘅政策咧，其實係會改變佢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有約束嘅公投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其實就係第10。因為佢就咁嘅，佢另一個同 義工頭啦，其實同義工頭入面有一個就是反同方，佢就嗱佢就講到第十二案就話，你同唔同意喺同性婚姻之外嘅方法，即係俾專白佢，俾專白俾個同志伴侶咧？咁其實呢一條咧，佢本嚟即係如果你挺同嘅話，佢就同意，你反對啦。跟住第十案就話你要一夫一妻嘅公投，即係一夫一妻嘅婚姻，同埋第十一唔要同志交育。第十二就係你要唔要立個可能伴侶法之類嘅俾同志就唔要同婚啦。咁好唔好咧？咁但係呢一個案咧，佢個中選會啊，佢就竟然解釋到就話：嗱，你立呢個法咧，因為我哋實踐已經講噶啦，一定要俾同婚噶，冇得改噶啦。咁所以你立呢個法咧，即係話其實額外俾多個伴侶法俾阿同志，即係俾各大同志朋友喎，原嚟係咁喎。 哦， 即係如果你嗰個公投過咗嘅話，就變成咁嘅結果。咁所以就話，所以冇，所以依家反同翻嗰啲本嚟就話叫你支持埋嘅，跟住去到尋，可能冇幾多次去到尋嘅嗰一刻先同人講話，唔好投啊！如果你咁樣投法咧，變相又俾多個伴侶法俾個同志，因為嗱。因為嗰陣時佢立啱立同婚，即係啱啱台灣立同婚嗰陣時咧，啲人就嘈啦。你點樣立同婚咧？因為佢實踐嗰陣時冇講明，佢話就話過同婚啫，但係佢冇講話你點樣俾個同志婚姻落實喺個法律入面噶嘛。所以就分咗兩派，一派就叫文化派啦，即係你就根據入面文化入面嗰啲條文咁就得噶啦。就咁就俾同志結婚啦，咁另外就係你額外專白就係、是、額外寫曬一大堆同志婚姻你要嘅嘢，即係可能撫養權啊，即係分財產啊嗰啲之類嗰啲，你就額外寫一大堆嘅法例，就俾一個專白俾個同志。 哦， 咁挺同嘅係，咁挺同嘅人就話：咁你專白喎，你額外俾我法特別法，即係你當我好似差別區待咁樣啫，咁我梗係。如果你要同我哋要平等對待嘛，所以你一定要修改文法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個釋憲，如果佢釋憲嘅結果，即係話可能你一九年，即係你執政黨，即係你民進黨喺立法院乜都唔改啦。咁你有得佢一九年個期限過咗，其實就等同於修改文法咁樣，就自動俾同志結婚咁樣咯。 明白。喂，咁啊，即係。依家嗱，嗰個選舉咧就開剩四十幾箱，咁我發現咧嗰啲電視台咧開始嘅即係嗰啲你知咧有啲點票咧好多都係流噶嘛，喂，依家都大家幾個台咧都係好相近，唔知係咪用緊中管會個數咧嚇？ 係 嚇， 咁中管會個數啦，嗰個我睇下佢電視台啲數，電視台啲數就56萬。佢中股会个数先至五廿四，两个都五廿四。其实中股会嗰个数，佢可能就真系等中股会开票咯，系啊，即系佢自己电视台开票，你知噶啦，即系仲自己中意加几多加几多。 喺度灌水噶嘛吓，依家冇得灌噶，因为依家个差距太细咧，冇得，因为灌错咗翻唔到转头啊。 系啊，所以宁停咧要等中股会算咯。同埋依家差距咁细咧，就话啦，即系如果。依家差距即系最尾个结果，可能得翻差距4000多票咧， 系 会可能俾人叫重点票数，甚至系选举无效咁样话。 重 点 咧，重点都冇用啊，嘥气啦！我都未见过啲选举重点点完之后可以推翻到选举结果，又争几千票。 唔系佢重点就系话你唔系同美国一样，即系 冇用 嘅 嘥气啦。 差咁少，你重点啊，跟住奖。 嘥时间啦，学长冇话斋重点赢啊赢输 啊，嘥时间。 重点唔会， 我梗系想 O P 10000以上赢，咁啊唔使重点咯，系嘛，咁啊赢咯算咯，系嘛。 澳门嗰个啊争十几票啊，上即系上一届立法议员啊梁安琪啊争十几票啊，重点咪系点完咪系咁，即系冇咩作用吓。嘥时间。 系啊，其 实 佢法例就咁写，咁你有得重点可能。真系差一票，咁你都可以重点下睇下，系咪可以掹得？ 争一票就话啫，佢唔会争一票噶嘛。 真系嘅，咁我望其他国家啲选举都真系有咁嘅选举结果，真系差两票，跟住 recount 一次都系差两票，都得唔得冇啦？冇啊冇噶啦，冇计啦，输咪输咯，冇计噶啦。 系 啊， 系啦，冇错。 系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诶，有阿基哥有冇打电话话叫上嚟讲下嘢啊？要对口拉票啦。 我试下打俾佢啦。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O、okay, K， 好，拜拜。咁啊，基哥讲话你要听啊，系咪啊？ 唔系，我电话就嚟冇电。 喂，咁你点算啊？你可唔可以插电啊？ 冇喎，得一个窿嘅 iPhone 嗰啲。 得一个窿啫，真系。唔系，嗱，你将个窿咧攞嚟插电，跟住你咧揸住个电话讲咪得咯。因为我依家就准备基哥讲话你要听啊，兴旺陈。 咁你啊，访问基哥，我快做观众啊。 咁唔得，嗱，依家咧我哋系要。 咁都得嘅。 系啊，我哋要。即系呢个本土台嘅战友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啦，11月25号晚上嘅12:38嘅时间。 喂喂喂， 喂，早晨啊，基哥。 喂，早晨， 我 哋打过嚟啊，呢个电话冇人听啊。 唉，唔好意思啊，刚刚咧我哋仲接紧有个电话。喂，基哥，依家喂，依家选前嘅，即系一个凌晨嚟噶咯，已经系过咗12:00噶啦。你心情点啊？ 系早晨， 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喂，你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先，基哥。喂 ，OK， 得，我响前面，我行出厅同你讲，系 好啊，好啊，好啊，好，因为咧会 你得唔得啊？ 会慢少少噶，系啊， 有回音啊，系 有回音， 有回音， 系 啊， 系啊。喂，咁样咧就系。即系依家选前嘅，即系最后一夜啦。咁啊，听朝早你都要密锣紧鼓噶咯，7:00就已经开始选举噶啦，7:30就。 唔系啊，6:30集合啦。 哦，6:30，哇，咁啊要真系好辛苦、哦，基哥，咁你真系要保重、哦，早啲休息、哦。 都撑得住。 撑得住系嘛？哇，好嘢！ 特别有你哋打气啊，真系系啦，真系精神百倍啊！ 嗱，我哋咧依家益友。一齐集气为基哥咧打打气啊！真系希望咧，喂，基哥真系噶，上帝会保守你嘅。 系，多谢。 系，真系。咁啊，基哥， 不过你头先个分析都点搞咧？ 你有听到啊？ 梗系听到啦，大佬，你将啲息你唔系收埋噶嘛？啲公开噶嘛？ 唔系，因为 我成日都听住你啊， 唔系因为 冇得走噶。 嗱，基哥，希望你唔好嬲啊吓，你听咗之后。因为我就即系当然， 咁我又唔会嬲嘅，你知我个人就唔系咁易嬲人嘅。 系，唔系当然我希望啦，系咪整个社会？ 不过我又有另外一个分析， 好，我哋听先，基哥。 当然啊，我就唔系讲边个赢边个输嘅，即系纯粹分析嘅啫。 系， 因为你睇到上一次3月咧，姚松炎咧就已经系响泛民嚟讲系跌咗60,000票噶嘛。 系啊，10萬跌到10萬。 咁好明显咧，就系嗰个情况有几个可能性啦。一个就系当然嗰个选举策略唔好啦，或者系所谓嘅助选团唔够团结啦，又或者咧系基本上咧系啲人觉得即系关键一票呢样嘢咧就唔系咁紧张啊，香港人。 系 当香港人为你俾唔到一个议题，佢觉得佢紧张嘅话，一定会出嚟保你。非你不可咧，佢咪懒懒行咯，中意咪投，唔中意咪唔投咯。咁呢个上，我觉得上一次已经出现咗呢一个现象嘅，已经系。咁当然今次又会唔会有嘅？今次经过咗半年之后咧，系出现咗几样嘢啊嘛。一个就系，我觉得泛民始终都系，我唔好用泛民啦，我唔叫佢泛民嘅呢班友而家，我叫非建制派。非建制派即系呢半年里面不断咁样文革式咁样打抽，即系我抽斗嘅，抽斗逢迎机咧，即系你咁公开做嘅，咁睇在香港市民眼里啫嘛，咁我就会觉得呢度又会系甩票嘅，呢个系甩票。咁当然仲有啲就系话阿李卓人个表现啦，即系李卓人在九龙西，你有冇要历史有冇表现呢？又宣布咗选举之后，你喺九龙西又做过啲乜咧？跟住一个竞选嘅论坛，你又做就表现成点样样咧？我唔好话佢最差啦，起码差过冯永基啩。 你讲选举论坛就一定系差过你。 咁意 思讲地区工作都系。 咁所以变咗从呢啲咁嘅角度咧，即系如果你揾嗰个嘅代表人物。而有冇其他嘅近似代表人物同你砌，咁你都仲可能保得到你頭先嗰個角度。但係有個逢檢機嗰度咧，就啱啱佢嘅照妖鏡啦，照住佢啦。 照妖鏡。 即係我有選擇，除非你覺得好鬼憎逢檢機，逢檢機都 爛鬼啊，收人錢啊，又共產黨啊嗰啲嘢，你信曬佢咁冇辦法啦。但我已經係內去咗 ICC 告佢哋噶啦，即係你睇到佢嗰、那個嗰、那個今次啊誒蘋果點樣寫咧？阿馮檢基點樣同阿 A 做咗間公司？ 啊 A 咧同阿 B 組織另外一間公司， 啊 B 咧又同阿 C 啊做一間公司， 好牽強啊 ！D 咧即係 E， 但 E 原來係鬥委會喎。咁於是馮檢基就成棚人都係鬥委會啊，都係親中啊左派啊。你呢個邏輯冇人信你噶嘛？但係你個問題就係你點可以用咁樣樣嘅方式去鬥臭馮檢基啊嘛？咁於是用個嗱，我覺得呢啲我覺得係甩分嘅。如果稍微冷靜啲嘅香港人睇到都甩分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我就覺得佢會比姚松賢會仲差，當然唔會差到貼地啦。比姚松賢十萬，咁可能佢七八萬啊咁。如果用阿鍾庭耀嗰個嘅調查咧，如果你信佢係客觀嘅可以參考嘅咧，佢得翻65% 嘅。佢係唔見咗35% 嘅。即係話，如果用姚松賢嘅十萬票。我當十萬票未秒啲尾數咧，嚟到分析嘅話，佢攞佢姚松賢嘅65%，即係姚松賢支持姚松賢嘅有35% 走鬼咗 嘅。 嗱，如果你話界票啊，咪啲35% 喺咗馮檢基度咧，咁又唔係喎，即係得10% 到喺咗馮檢基度。 哦， 即係話有姚松賢嘅支持者，有20%+係唔要你李卓仁啦。 嗯， 咁於是呢個睇到即係話。你原來係 你自己嗰班嗰十萬票你估唔到啊！如果係鍾庭耀嗰個嘅民調可以作為參考，所以我會覺得就係、是今次嗰個嘅情況咧，如果再加上你就覺得高咗票咧，我哋覺得係我估計係跌票嘅，即係話冇21萬，上一次21萬啦。今次我估係個票數仲低啲添。 啊！即係你講個整體嗰個投票， 我估最高都係17萬。 哦， 整体嘅话，整体投票我估最高17万。 唔系我登佢，因为头先阿基哥我嗰个系登，即系登佢啊！你知唔知咩叫登佢？即系呢个系呢个系做呢个叫成登。 你讲啊，你知我冇你哋咁潮啊？ 唔系呢个即系意思即系话，即系点样咧？啊，点样用一个字去解释俾阿基哥听咧？即系点样登佢？即系话 搭沉船。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嘅意思啦。啊，即系专登咁样估嘅，我系。 嗯吓，OK， 冇坏嘅，你估啱都唔定嘅。不过大家教估都系即系话明嘅估嘅啫嘛。你又估，我又估，佢又估，即系边个啱都好似买马咁样，好似啊，你估个位输嘅多嘅。阿玉敏都话俾你成日射中射中，你8场10场先射中一场，输咗9场 啦。哎呀，我唔知呢个。 讲笑啦，咪唔好拉唔好拉，咪落水，讲讲讲估就大家 斗 估啫。 喂嗱， 冇所谓噶，倾偈冇所谓。 喂，我登佢嘅意思即系咧，斜住佢啊，呢个亦有用得好啊，呢个只即系斜住佢啊，唉，专登咁样估啊， 系正。我咧就唔系斜住佢，我系正面斜住佢。 O K， 即系照妖镜啊嘛，即 系照妖镜噶，斜住佢噶。 我就觉得即系冯检基佢哋嘅魔咒，都似佢哋心魔嚟噶。 吓， 呢年里面， 喂，你直头系佢哋发地魔嚟啦。 断咗佢哋唔安乐啦。 系啊，喂，佢哋食唔安坐唔落，喺呢半年期间不停咁样无所不用其极嘅用文革式嘅批斗，系嘛？用文革式嘅报道，不停咁样将唔同嘅人联系咧。就联系到你身上，喂，你知唔知啊？基哥啊，头先咧嗰个黄浩明啊，社民联嗰个咧，喂，仲将你咧同呢个谭铁牛嚟到去扣连喎，喂，你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你同呢人系未见过面噶嘛？ 系啊， 即系好无聊啊！呢人 佢讲嗰个女士咧， 吓 嗰个女士我就唔识佢嘅，佢话佢系咩咩夹生会之类嗰啲咁嘅人啊，即系亲中啊，咁佢嗰个嘅另外一个会咧，即系呢个女士嘅另外一个会咧，里边有个姓蔡嘅咩蔡伟乜乜，我啲名都唔成日出出嚟，咁嗰个人就系斗委会啊嘛，即系嗰个关系咁样转出嚟嘅，我意思话大镬，我识得金仔嘅喎，知唔知金毛王啊？ 金毛王神父系啊， 最近金毛王公开讲，佢好崇拜毛泽东， 哇！但系 吴建基佢又系毛泽东派。 但是喂无派又有 啲毛泽东嘅徒弟， 系啊，喂，但系呢个李卓人都同阿金仔好熟， 即系因为我识你，即系呢啲咁助所谓助连式嘅咁嘅讲法咧，系好封建。 唔系呢个连助式，唔系助连式。 人哋都而家话咧，即系罪不及妻奴啦嘛，来即系古代嘅时候。 其他嘢。 喂，几个呢个系嘛？错连声， 即系而家唔系妻奴喎、啊，我又唔系佢妻，我又唔系佢奴。虽然你话我系，你话我系同性恋啦、啊。 喂，好敏感啊！你又讲同性恋，又讲助连式呢个连助法，唉，呢个唔系助连式嚟嘅，呢个连助法，基哥，唉，我修正。 连助啊！ 哎呀，唔系助连啊，大佬。 系连助，系 助连其他嘢。 文乐睇嗰个我噶哥，我要学下长毛啊！真系你系哥嚟 嘅。唉，哥真系。阿基哥就 不过，另外想讲多少少咧，就系。個分析啊，鍾靈耀，我覺得鍾靈耀嗰個民調係好有意思嘅。 係點解咧？ 第一，無論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都係甩咗30%票。係，即係話咧，係起碼每邊都有30%嘅人咧係厭棄你，唔要你，放棄你。 係。 第二咧，人之嗰只比以前高好多嘅喎、啊，原來有49.幾%，我當50%咧，係話我自己不是。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另外呢又我不是建制派，我是独立或者是第三路线。 哇， 咁呢个数字就好劲，我以前系冇，即系以前即系我即系民主派，我即系建制派，我即系冇派，咁啊差唔多系334嘅比例噶嘛。 系啊 系啊，而家去到50喎。啊，意思即系话咧。如果呢個數字是反映事實的話呢，其實整個社會的政治心態是在改的， 是都是的，改的，那 意思是、我的得票率呢，即是我那位他即是給我那些票的人來自哪裡呢、我有 9.2% 是來自陳海欣、11.8% 是來自、李卓人、咁因為11.8大過九啦，咁於是就《蘋果日報》就係你仲唔係大人票，你大咗佢多啲嘅。其實大家都知道，民調咗2%係冇意思嘅，大家有5差5% 啊，5差都5% 啦，係啊。如果冇分別之下，係。咁於是冇分別之下，我當大家若果我搣咗阿陳海欣10%，又搣咗李卓人10%啦。如果我兩個都搣同樣嘅百分比，即係等於冇搣啫嘛，都仍然你兩個黨派自己惡鬥。唔關馮檢基事。如果馮檢基唔出嚟點咧？就每人分翻10% 俾佢哋咯。 嗯， 即係馮檢基攞嘅票裏面分翻10% 俾佢哋，都係你兩個惡鬥緊。 嗯 互抽。 嗯， 又係唔關馮檢基事噶噃。 係。 所以我咧，鍾靈耀嗰個民調咧，就最好解釋馮檢基對唔住，客觀上面係冇解票。 係，啱。 另外咧，客觀上面咧，原來馮檢基嘅票80% 不是來自你嗰兩派。 係。 咁即係話咧，我係多數來自頭先講50%啦。咁、 啊、 所以我倒翻轉頭即係話，嗱雖然我而家個百分比呢、這個係19號之前嘅事啊，我個百分比係低過你兩個，不過我海闊天空喎。 係啊，你嗰、那個你個票源， 大家都冇嘅嗰個湖，嗰、那個湖裏邊咧有50%人咧，佢唔揀你陳海欣，又會不揀你李卓人嘅，佢話明兩個都唔承認係自己呢兩派啊嘛。 係。 咁即係佢又唔投票啦，即係投白票啦，即係就剩翻嗰三個揀咯，即係1、2、1、2、4咯。 係啊， 即係就係得呢三個就唔係嗰兩派啫嘛。係。咁我咪海闊天空啊。 係啊，係啊。 大把世界啊。 即係你嗰個票源係冇重疊嘅，同佢哋基本上係根據你嗰個嘅睇法。 80%唔重疊啊嘛。係。唔係唔重疊啊！我倒翻轉頭，我兩邊都有人中意馮檢基啊。 係啱。你嗰个睇法，根据你嗰、那个 咁意思，你唔可以话，原来因有人中意冯远基，是冯远基亲中啦， 吓， 冯远基亲共啦， 哦， 咁调翻转头，嗰边又有11% 之中意冯远基，于是我就系泛民啦，我有民主派啦，咁你话系咪搞到出象喎？真系， 系， 咁你系唔中，你系唔准人咧，系来自四方八面都中意冯远基嘅，呢、這个我唔系我控制佢噶嘛，佢中意我都欢迎噶， 系啊。 咁所以就換一句話咧，其實呢個民調出嚟之後咧，係反映咗我係可以做到一個多元嘅可能性。 嗯， 即係除咗兩派之外咧，係原來有啲嘢咧係兩派裏面嘅人咧都喜歡第三個可能性。 係。 另外一啲咧，我又唔認你，又唔認佢，我就想緊邊個係第三個可能性。 係。 咁係咪變咗中國政治生態變咗多元啊？ 係啊。 啱噶，你个睇法，如果根据你嗰个嘅分析， 其实民主社会就多元啊嘛。 吓，但系佢就唔俾你多元啊嘛，佢会觉得 民主社会唔系多元嘅时候就大件事噶喎。 喂，佢哋就系觉得一样嘢啊嘛，基哥，佢哋不停强调就系、是，喂。今日即系听日，你所攞嘅票数，如果你唔参选，就全部都系属于李卓人嘅咁样啊嘛，即系好卑鄙啊！呢啲讲法。 所以我就非常之高兴，宫廷耀呢个时间出咗一个咁嘅民调。 系 呢个唔系我出嘅，系宫廷耀出一个大学教研究中心出。 系 而家某个程度上，宫廷耀都系民主派啦，叫做系咪？ 诶，佢直头系啊，佢直头系噶啦咁啊，即系喂， 所以我觉得呢个民调好有意思。不过如果你系好，我自己本身都读嘅社会科学啦，我用我自己我个客观嘅角度睇嗰个民调结果咧。 系， 如果你当然好偏见嘅，好似苹果咁样，即系11.8-9.2，你仲唔系攞咗要李卓人啲票咁？咁呢、這个呢、這个结论咪渣波咯，九流分析员 系啱呢个苹，你话苹果报呢个九流分析，我觉得绝对啱嘅，真系。咁咧，喂，基哥， 系啊，我讲苹果， 喂， 即系佢又冇讲到呢个有5% 误差啊。 嗯，系啊，佢 呢个民调本身有5% 误差，即系如果有5% 加埋，根本冇分别啦，两个系。 系啊，佢冇提及呢样嘢噶。喂，咁样咧，基哥，喂，既然咧，即系嗱，你听日咧就系已经即系要投票啦。喂，你有咩嘢同我哋啲益友讲咧？嗱，佢哋咧即系已经准备好晒落街噶啦，听朝瞓醒又啊。 OK。啊！我當嗱當然對我嚟講係非常之興奮嘅，搞到我可能今日瞓著你哋啊！因為我從來未試過咧，喺網上有咁多人係即係表示對我嘅支持嘅。 係 過往幾次嘅即係16同埋上次初選啦，即係網上九成鬧我噶嘛。咁當然係我好即係好開心，今次同大家即係呢個零月嘅來往咧，係令我即係。感到香港是有希望，因为不是只是将政治摆在两只手上面，我们可以创造第三只手，即是第三只手，未小偷啊，讲明，即是第三只手，第三个我们的力量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好好开始这一类的讨论，甚至是大家聚埋，是不是我们将香港的政治空间扩阔它呢，令到香港真的变成一个活泼的政治世界呢？第二呢，我觉得因为几次跟你们谈，因为都是对我来说是一种 很强的打气。大家知道我这三四个月所面对的那个，不单止是所谓被人抽斗式 的政治压力，对就算自己老友记都是好像你睇到咧，都冇乜人嚟幫手啦。 係，因為佢哋好大壓力。 你哋啦，同埋網民，直情係有十幾個啲僆仔，啊冇叫僆仔啊，即係後生仔，新一代， 係 成走咧嚟幫我助選啊，幫我度橋啊咁。 係， 你知逢耳邊邊識咁多橋咧，就算你講咩成功失敗啊，都唔係逢耳邊自己度出嚟噶，都係後邊啲後生仔幫我度咗出嚟之後正喎。咁不過我就做到他们想我做的，无论语气啊、表情啊、内容等等等等啦，但是那个编剧导演都不是我。所以这个你看到我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竞选的方式呢，都是有些人说我撤退换骨，有些人说我喂你变了都这个不是不是冯建基来的。都是因为离开了民主之后，多了另外一班新朋友出来，亦都令我自己大開眼界，咁所以我就好，無論今次贏輸到呢個過程咧，係我參政以嚟，即除咗啱啱成立民協嗰班，大家都係有啲朋友啲係新朋友，有啲甚至係唔識嘅，開拓個新嘅境地去搞政黨啦。而家就好似係另外一個時間咧，就開拓另外一班新嘅朋友咧，去發展一啲嘅討論啊，或者係點樣去睇呢個選舉嘅？點樣搞選舉嘅？咁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挑戰嚟嘅。 係，基哥，我哋都希望咧，嗱，除咗我哋祝福你之外咧，亦都係希望你咧真係撐住撐落去啊！真係呢個好緊要啊！即係你已經係 我喺呢度向大家承諾咧，即係無論贏輸都好咧，我都係覺得今一次係俾我哋睇到係我哋可以有機會， 係 即係開拓，即係另外一個可能性，而你嗰個可能性咧，建基於咧就真係大家民主啊、理念價值以至行為， 都按呢個作為基礎去去打拼一個我哋嘅情況出嚟咁樣 嚇。係，真係好多謝幾個。喂，我哋好多益友咧都喺度即係打氣啊，喺個留言板嗰度。 喂，多謝。啊，仲有我補最後一個，最後一個補充。 係。 嗱，聽日咧就係投票日，有時冇得講嘅，即係嗰個日子就係最重要嘅時候，就做決戰，就做決定嘅咧。係。咁我希望大家就係除咗自己，即係你係我嘅九龍西選區嘅選民咧，除咗自己投票咧，可唔可以每人幫我打十個、八個，甚至幾多朋友都幫我盡打？ 好啊， 要出嚟投票。 係。咁啊，大家咧聽日就要投馮檢基一票嚇，即係大家係即係。帮帮手啦，啊，撑下基哥啦，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哋好多有啲部分嘅益友咧，都系去咗帮阿基哥助选啊，郭俊啊，咁有好多几个 助选， 系啊，助选嘅，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希望你听日系加油成功。 所以我都要嘅，因为呢个对我嚟讲系更加大嘅感激，因为大家知即系都未见过面， 系 倾过几嘅一啲网上面倾过电话啊，喺 Facebook 里面大家黐桌啊，或者系后来变成朋友 WhatsApp 度倾偈啊咁。咁我第一次见面，就算你讲到几位，系竟然喺街上面嘅街站上面见到， 系 咁我都非常之惊喜，就话系有班后生仔竟然都唔理你馮檢基系未倾偈都未做过，就已经走嚟搏埋嚟帮手，呢个系好感恩嘅呢个。 因为嗰个平台咧，虽然 感谢呢班人，咁样呢班朋友。 个平台虽然系虚拟嘅，但系嗰个感情系真嘅，即系所以希望阿基哥就系都真系加油努力打拼，听日真系希望你取得好嘅成绩啊！ 头头都尾 系啊，好啊！咁我哋就系嗱，基哥唔阻住你瞓觉啦，基哥你都要休息噶啦，因为你听日六点半就集合，咁都要好早起身噶啦。咁啊，祝福一切吓， 系 主内平安，多谢基哥， 多谢多谢 ，OK， 好多谢你电话， 多谢多谢， 拜拜， 多谢你，多谢晒。多谢，我会尽力，尽大力。 好 ，God bless。 好， 好啦，咁啊，多谢晒基哥嘅电话啦。咁啊，希望就系、是、嗱，即系基哥既然系即系有咁嘅决心，我哋支持佢啊，系咪先吓？呢一样嘢真系好难得噶，系咪一个喂？即系我成日讲啊，基哥就话嗰啲后生即系僆仔咧，我就话基哥系两蚊人啊吓。一个两蚊人系肯会有一个咁大嘅转变系嘛？无论系喺佢个思想上啊，当然你话诶，佢为咗选举啫，咁起码佢都有去即系尝试同啲后生仔去接触啊、交流啊，系嘛？咁你对比起，其实你唔使揾咁多人去比较，你净系揾李卓人啦、啊。李卓人有冇去喺个网路嗰度同你沟通啊？有 block 咗你咪有咯， 选举前 有 嗰几日咯， 有 block 咗你哋嗰啲益友咪有 ，block 捻咗我 ，block 捻咗你哋咪有咯，唔准你留言啦、啊，你真系留言啊，即系质问佢，佢咪 block 咗你咯，你已经见到好大嘅比较啦。喂，基哥唔会嘅、哦，你见到佢有人喺度闹佢，佢系真系好耐心咁样去回复嘅、哦，佢真系真系复嘅、哦，系佢本人嚟噶吓，因为佢依家系冇人控制佢个 Facebook account 嘅。因为你见到佢用手写输入法， 同埋闹啊，基哥佢都要复嘅， 佢复嘅喎，吓，咁你咪见到 佢，当然系要有内容嗰啲闹啊。 喂，佢 即系净系讲错就唔理嘅。 你证明一样嘢就系佢真系当啲市民嘅意见系意见嚟嘅。首先你系已经好大嘅唔同啦。你去李卓人嗰个留言，李卓人会唔会复你啊？呢个好系好大嘅对比啦，已经系咪先？咁所以就系、是。其实咧，直选咧就应该系使人咧系谦卑嘅，就唔系好似泛民啊嗰啲咁嘅友，喂越选越得戚嘅，选完之后出嚟咧，仲要话啊、哎、你投我啦，投我你就得救啦咁样，喂唔系咁样咁态度噶嘛，吓、啊、咩救人救己啊咩，唔系用呢啲咁样嘅标语噶嘛，吓、啊、希望基哥真系加油努力啊吓、啊，即系嗱、啊、我见到好多益友都话诶、即系俾李卓人 block 咗啦，咁咪系咯。咁点会有一个互动嘅双向嘅沟通啫？沟通系双向噶，要互动噶，唔系单向。首先单向都唔系沟通嚟噶啦。单向系咩呢？就是、你1978年睇《网中人》咧，做十分钟嗰个剧集就播五分钟广告，乜嘢都系由 TVB 塞嘢俾你睇，塞嘢俾你喂，嘢俾你食。嗰、那个又一单向嘅沟通。Facebook 系一个双向嘅互动平台，系你去留言，佢会复，系嘛？有阵时我都就算复唔切。起碼我都會睇咗，我都會 like 大家嗰個嘅意見，因為實在太多咧，我又覆唔切嘅。咁希望大家都會見諒，係咪？咁但係即係起碼我都會睇啊。咁李卓人會唔會睇？我相信佢睇都唔撚睇， 就总之见到有人喺度闹佢咧，就会 block 咗佢，封杀晒，系嘛？咁啊，希望听日就系基哥会成功啦，系嘛？我都相信会有奇迹嘅，系嘛？即系上帝会开扇门俾佢嘅，啊？呢个咩就唔好助连或者连助都唔好啦吓， 呢又笑佢讲错嘢啫， 唔系呢个唔系讲错嘅呢个， 咁咪梗系讲错啦助连， 唔系可能佢想讲助连，唉真系可以开动督笑啊真系。好啦，咁啊即系其实本身都想讲埋一样嘢咧，即系陈淑庄个八婆。不过我哋时间就差唔多。 扮明星啊嘛， 即系你呢个陈淑庄，即系我哋讲几句都要。喂，你真系咩咩咩占中九子，即系占中九屎啦，即系受审。你啊真系开个 page 咧，就话自己点样着到花枝招展啊？喂，第一日大家都着一个深色嘅，即系比较沉实啲嘅颜色嘅衫就系受审。你啊着到大红大紫，你着件红色嘅衫去，跟住咧就开个 page 咧，又介绍呢件乜衫，嗰件乜衫。like 佢自己开嘅原来， 我唔知道那个 page 系边个开嘅，未必系陈淑庄本人开，但系一定系佢接近嘅人开，因为点解咧？我见到 like 嗰啲人有咩咧？有郑思律即系 like 嗰啲 post 啊，因为我 chase 翻噶嘛，我要 chase 翻噶嘛。如果嗰个 page 系由一个本土派嘅人去陷害你，即系开嘅咧，陈建文会唔会 like 嗰啲 post 啊？咁戇鳩啊？郑思律呢个工党嘅秘书长会唔会真系 like 你嗰啲 post 啊？你嗰啲咁嘅左翼分子、左交社民連嗰啲黨員，會唔會真係 like 嗰啲 post 咧？係唔會。而係佢真係撳得個 like 咧，因為佢哋睇個 like 好天咁大噶嘛。而係佢哋撳得嗰個 like 咧，因為佢哋亦都好孤寒嘅嚇，唔識嗰啲人佢哋係唔會 like 嘅。好啦，你撳得個 like 即係代表呢個咩？呢個 page 係一個 official 係認可嘅，就算唔係陳淑莊本人開咧，都係佢 authorize 底下咧係授權佢咁樣開嘅。就算唔係佢授權咧，都係佢係冇。即系不反对通知书咁上下噶啦，我觉得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佢冇反感嘅，如果佢对于呢啲 page 有反感咧，佢一早 report 啦，屌捻咗啦， 屌捻咗啦，陈祖，佢点会俾你咁样玩啫？而且佢每日都系着一套，即系每日佢去审讯嘅时候咧，都系着一套嗰啲唔知咩花枝招展啊，嗰啲名牌衫啊。咁你咪睇到咯，呢啲咪就系一个蓝血嘅中产离地嘅港 一 个中 一个陈淑庄一个杨岳桥都咁样戇鳩啊！當 自己明星，即係你香港人，你要咁樣作戰自己係嘛？即係選咗個咁嘅人，98,500，每個月咧就攞嗰啲衫咧咩酬助津貼啊，攞嗰啲乜嘢津貼啊，就買靚衫。你又喺度捱窮捱餓捱，即係捱更底嘢折墮係嘛？你折唔折墮啊？我好折墮啊！喂，我認嘅喎，我唔會嗱，我唔會喺度同你扮嘢嘅又。我咩生活過得好好，我好折墮，係嘛？我唔知希望诊你嘅生活环境系点啊？ 你都折堕，咁我梗折堕啦。 都唔系大富大贵啊！我谂系咪啊？大家都水深火热当中，屌你老母！你投呢啲咁样嘅咩咩李卓人呢啲上捻晒岸嘅人吓？佢有知道几多市民嘅疾苦啊？佢有几耐冇落过区啊？大佬，即系唉，你自己谂下啦，即系。即系讲多都无谓，呢啲咁嘅蓝血嘅垃圾，点会选呢啲咁嘅人嘅啫？贵族啊，吓邓莲如女男爵啊，悭啲啦，你陈淑庄，即系不知所谓到极啊！咁啊好啦，喂，即系基哥咧就话要尽量早瞓啊，多谢佢话呢个节目好吸引，多谢晒你嘅支持同埋收听吓、啊，祝你咧听日咧吓旗开得胜，咁啊。我哋再接唔接多啲电话添啊，兴旺诊嗱，我尊重你嘅意见吓， 唔接啦， 哦唔接啦系嘛， 你平时又唔见咁尊重我， 啊呢句咩意思啊？ 即系你想收工嗰阵啊，尊重我意见， 唔系你可以话，我反对反对咁都得噶，咁我会尊重，我都系会，啊，咁啊，听日你会投边个啊？ 我唔 系 狗西， 哦，你唔系狗西 嚟嘅，系啦，长毛差级，保证嗰次咧一定唔会投长毛差嘅，如果佢都集得好，因为佢话唔稀罕我啲票啊。 吓，佢讲 我咁等听佢讲啦。 吓，佢屌咗噶啦，你嗰票已经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屌咗，我一定会提翻你哋噶。吓，你唔记得都好，我话长毛差唔叫你哋啲票啊。 系。咁啊，所以咧，大家就醒目啦。咁我哋听日咧都未知开定唔开嘅。 咁啊，听日睇情况啦，同埋听日我哋会系打边炉嘅吓， 就唔好报我啦。 就咩啊？ 唔好，即系唔好报我咯。 我就有呢个本土台嘅聚餐吓。诶、阿张亦听紧个神区晚安课，叶凡仲特意收听，咁我亦都多谢你支持。同埋大家都可以支持佢嘅节目，就系、是、本土最前线啊！ 张亦高星期三啊， 系啊， 即系你喺电话听啊， 同埋赖佩啊， 系同埋仲有个嘛，好似 Leo 啊， 嗰个 Leon Lie Leon 系 系咪 Leo 你听错台，听错节目， 系记错啫嘛， 你去错马场。 我希望我有听阿张毅嘅节目啊！ 啊，咁啊，张毅上次嘅节目讲咩？ 唔系，我记得佢有次又讲咩人类嗰啲食物几进化啊！ 马铃 薯 系， 即系有次又讲咩日本搭的士不如俾咗几廿万噶啦，一程。即系佢嗰阵时日本嘅经济发达年代啦。 系，喂，依家 我有听啊，即系会考我啊。 话说有啲人话咩去日本嗰度买楼嗰啲咧，喂，依家都知就系踢爆咗好多都系揾笨柴嘅咯，知唔知啊？ 以前冇卖过广告嗰啲啊嘛。 系啊，咩日本买楼嗰啲唔好去买啊，大佬嗰啲吓，尤其系山卡拉嗰啲地区郊区嗰啲交通不便嘅，真系嗰啲制唔过噶，嗰啲系要俾好多维修费啊。或者要 揾你水要， 想要加遗产税。喂，如果唔系佢点会咁平卖俾你啫？系咪先？即系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咩？吓、啊，尤其同埋嗰啲买嗰啲加密货币啊，如果有啲益友咧，即系又中意玩呢味嘢咧，就系、是、即系要谨慎啲咯吓。 即系 Bitcoin 啊， 因为呢啲真系虚拟噶咋。喂，我哋 好似有啲人中咗招啊！ 我哋本土台都系虚拟平台，但我哋个感情系真噶嘛？我冇呃鸠你钱啊！屌你，我唔系嗰啲咩火燎音啊，唔系咩币笑啊嘛，系咪先？喂，嗰啲 你记住一件事就系人网金币就知啦。 咁啊，人网金币啫嘛，都有得炒啦。喂，咩？即系佢话咩自己赚够啦，系嘛？就要分享下啲利益出嚟。呢、這个世界冇咁捻笨柒嘅，吓、啊，即系大家就唔好上当。 龙咁威有教啦， 咁啊系咯，唔好上当，系嘛？即系有多余钱咧，你可以买下嗰啲蓝筹股啊，收下股息啊，算数啦，唔好搞呢科啦，咩虚拟货币啊，一跌捻个渣都冇啊吓！即系呢啲嘢就升嗰阵时，你梗系个个都股神啦，即系好简单，牛市就个个股神系嘛，话你无敌神，佢唔捻识嘢。依家跌捻到冚冚冚嘅时候咧，啊咁你就知啊啊，咁啊即系。即系呢啲就希望我哋冇益友中招啦，呢啲系嘛？ 希望冇啦， 希望冇啦，系嘛？吓， 有啲唔系益友，好似中咗招我先。 唉，唔系嗰啲我哋管唔到咁多噶啦，嗰啲抵捻死啦，咁贪心，又买咩矿机又乜嘢？唉，呢个世界有得不劳而获嘅，系嘛？就唔系你咯，嗰、那个吓。喂，真系 大部分人都冇嘅。 喂。冯志强话斋人有分三六九等噶，大佬咁啊有噶，有啲人中完六合彩之后都好快打回原形噶，都有噶，系嘛？即系喂，我信命运噶、哦，呢样嘢我同阿梁定华一样噶、哦。喂，你呢啲咁样嘅咩炒卖，系有啲人系靠投机炒卖啊，靠财技可以发达，嗰系咪你先系嘛？如果系嘅，你发咗啦吓。就系咁啊！我哋就好踏实嘅，系嘛？从来唔炒呢啲咁嘅嘢嘅，因为嘥时间，系嘛？ 嘥时间学上高嘅啫，咁 样。你梗系嘥时间啦，系咪啊？百家乐都起码拉下只牌啊，赢定输，系嘛？你 百家快啊！ 你嗰啲咩比特币、啊？你有摸过咩？你有掂过咩？咩比特币啊？虚拟、啊。 如果你唔系用嗰啲咩衍生工具嘅话，都几大镬。因为百家乐你300蚊铺、500蚊铺你控制嘛，输咗咪39咯。 吓、 啊，咁但系你买 Bitcoin 可能几千蚊美金、嗯、一次，咁你唔系预输晒几千噶嘛？ 嗯， 咁你系开即系插水噶，即系一跌跌两三成， 咁 都咁啦。 七蚊美金噶，升到最高嗰阵时系 8000零万，咁样8000， 万几蚊噶，依家跌到4000几嘛。 系咯，咁。你当嗰时顶峰买啦，你买一个啦，唔系散啲啦，吓咁你跌咗一半喎， 吓跌一半有多啦， 一万美金都7万几蚊，你会唔会赌赚到3万几蚊啊？ 吓 咁都會喺賭錢賭數破產都有嘅，但係就理性 啲。但係好多人唔係預咗賭咁多咯。 係，咁你賭錢嘅時候，你唱錢嗰陣時候，你有個預算啊嘛。 係咯，就係、是、你賭錢嘛，你預啊嘛。如果你堅決唔揾財仔嘅話，即係佢大馬仔 嚇， 咁你揾啲冇得講啦。 嗰嚇，唔好滯係啦，嗰啲唔好滯啊。嗱，有啲益友咧就話聽日有冇心水？嗱，聽日咧。即系嗱，依家咧好趁莫雷拉未翻嚟咧，就好揾银啊！真系，因为佢翻到嚟嘅时候咧，哇！嗰啲咁嘅全热门啊，即系买又唔系，唔买又即系唔知点系嘛？嗱，听日咧尾场咧嗰只嘅好运多赢咧，嗱我就唔够胆买啦，唔系话提供呢只，我反而依家咧提供你唔够胆买嘅，因为咧哇潘顿搭罗富全咧今季咧。哇！釘咗好多隻啦，已經係我都唔知點解咧。今次即係上次都係升二班啦，$15啦嚇，都跑第三，後追唔到。你今次排十二檔，會唔會好跑咗？你話咁又跑翻1400喎，$20+咧。依家我諗聽日咧臨場又係得$10+嘅，一鴨仔都冇啦。咁呢啲你買唔買？我覺得唔穩陣咯。如果嗰個莫雷拉咧就得，你潘頓咧就我聽日第十場就唔買呢只好運多贏啦。咁另外咧，即係仲有邊只係唔買咧？就係啊呢一個嘅撳翻出嚟先，唔係啱講錯老點咗亦有啊。聽日咧就係、是、啊揾到啦，就係咧呢一隻嘅魅力之寶啊，第六場嘅6號啊，又係羅富全嘅初出，上季冇贏過嘅，都係近字嘅。咁你話依家咁樣今次初出大熱係嘛？嗱，依家暫時大熱門啦，聽日我諗大熱都唔係佢噶啦嚇。但係你話呢啲咁樣抵唔抵玩咧係嘛？即係羅富全今季嘅成績係點？大家知啦，係咪啊？我賴過好多次嘢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賴嘢啦嚇。呢兩隻就謹慎啲買咯嚇，我就唔會掂噶啦。呢兩隻你話贏緊我都唔買噶嚇。莫雷拉咧就好多人唔中意佢，我就好中意佢，因為賭馬咧就最緊要有支扶手棍攞嚟拖位置 Q 啊，拖 Q 啊，咁啊幾好玩嘅。有三倍有咩好過賭波啊？賭波陣時得即係1.幾，咁你莫雷拉嗰啲有陣時佢嗰啲位置都好分咧嚇，有陣時都有$20、$30都有噶嚇，就係咁啊。咁總之嗰兩隻我就唔買，其他嗰啲買邊只咧？大家諗諗啦，因為上個即係禮拜三咧嗰晚我都唔係幾咩，咁所以唔好提供啦。聽日即係費事。即系老点咗大家，你明唔明啊？因为通常我提供咧，我都会买噶嘛，我依家都未买，系嘛？上次啊死啦，系嘛？上次提供嗰个马会杯又叮咗啦，啊，跟住呢个短途又系叮咗啦，吓、啊。好啦，咁我哋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兴旺诊。咁啊，听日 早来， 听日唔好迟到啊你。咁啊冇位喎。 6:30都迟到啊！几个集合嗰啲真系冇迟到啊！ 吓、啊，唔系6:30，基哥听日6:30集合，朝头早我哋就5:30。 哦，好啊。 我哋5:30好集合啦，唔系冇位啊。 好啊，好啊，好啊。 喂，记得唔好迟到啊，喺度喺埋嗰度等、啊。 得。 系啊，通知埋。阵间要咪后讲。 好好好。 好，我哋唱晚安歌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